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亦都系星期四嘅朝头早陪住大家。可能之前上几个礼拜有翻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突然间觉得好似好耐冇见过大家。嗱，一样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几号先。今日是1月18号农历就是12月初八。出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4，即是低至中啦。今朝早搭了一架很特别的的士，是它的内笼的装修很得意。它里面有很多不同五颜六色的光管，亦都个内笼的地下，即是我们坐的位置，还有上面我们叫天花板，即是的士上面的位置，全部都铺满了一种即好像蜂巢形状，但是它是五颜六色的一些，我估是一些布料来的。咁另外仲有啲国旗啦，又有港铁嘅路线图。咁当然佢就会再黐下一啲其他贴纸或者係卡通人物，有嗰隻蜘蛛嘅超级英雄啦。哎，我几得意啊，我觉得我今朝早係咁望下佢係究竟做咗啲咩装修啊。如果佢听緊收音机呢，我一定要赞一赞，哇，真係好俾心机去装饰你架车，令到无论我估佢揸车嘅朋友啦，或者係我嘅乘客呢，都觉得非常之有趣。同埋一朝早起身咧，就充满正能量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平时有冇好多嘅烦恼？其实如果我哋可以轻轻咁样放低我哋嘅忧虑，然后懂得拥抱下自己。发现咧，原来自己呢一生都已经用咗好多嘅力量去做尽咗啦。所有嘅困难，如果真系好似好难迎刃而解嘅时候，不妨学习一下顺其自然。风来听风，雨来听雨。因为有好多嘢，如果你想捉得紧，反而更加容易喺手心度流走。如果既然系唔属于你嘅，不妨想下啊，不如唔好强留啦。无论是一段关系或者某一啲嘅金钱事件都好，顺其自然，学识咗原来失去咗都冇乜问题。因为你只要一路存在一路生存，呢个已经系最好嘅祝福啦。 天似雪花，飲泣的你凍嗎？這風褸我給你磨到有襟花，連掉了職也不怕，怎麼始終牽掛？苦心選中今天想車你回家，原諒我不再送花，傷口應要結疤，花瓣鋪滿心裡墳場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流流，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 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渐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到九至十度，哇，冻啊真系！外边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强度属于低至中。而家6:16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嘅新闻啊。葡萄牙有隻狗仔叫做 Bobby， 咁佢就打破咗健力士世界纪录啊，就成为咗一个世界上最老嘅狗。咁佢就喺上年嘅10月就走咗，去世啦。享年就成，哇，都31岁165日，老过我喎。咁不过咧，健力士世界纪录就而家暂停咗呢一个头衔，仲要展开调查，点解呢？原来有一个兽医就对于 Bobby 的年纪的证据提出了质疑。其实 Bobby 是一个纯种的阿连特鱼犬，这种品种的狗仔平均寿命是12至14岁的。葡萄牙政府的宠物数据库当然就证实了 Bobby 的很高龄，即是这么长寿。那个数据库就是由国家的兽医联合会管理的。咁但係有一啲调查又发现到呢，其实呢、這、一个数据库记录 Bobby 係1992年出世呢係冇確认到，或者呢其实係基本上係冇一个叫做信息嘅注册资料。咁重要呢， Bobby 早期张相嗰啲毛啊，原来又唔同色㗎喎，引起咗更加多嘅怀疑啦。咁所以而家健力士世界纪录亦都进行緊一个调查，停止接收最老嘅狗仔纪录申请。咁不过讲下 Bobby 一生啦，佢本身呢就喺呢一个葡萄牙西海岸附近生活嘅。咁佢嘅主人就觉得啦，啊，点解 Bobby 可以咁长寿呢？原来是因为它食用是类似人类的飲食的，而不是宠物的食品。咁就同好多兽医的建议相反。咁所以就有好多嘅兽医界嘅人就反对啦。 不过佢就话啦，啊唔系、哦，其实我已经满足咗历史世界纪录嘅验证啦。所以如果系咁，我真系唔知佢系即系系咪真啦。不过我亦都希望佢系攞到嘅。原来咧 ，Bobby 去世之前咧，最老嘅狗仔纪录保持者咧系死于1939年，享年哇29岁， 都系大过我噶、哦。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歌仔先。 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亦到梦魂，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见后死杂意，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能否准许你也犯错一次？ 这首歌是许靖韵的《偷东西的女孩》，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其实而家你睇下一个网络世界，成日都见到一啲现象啊，就系、是、极端嘅称赞或者系极端嘅批评，之后慢慢咧就会变成冲突，甚至系一啲诅咒。咁我见到都唔系几开心嘅。其实因为赞本身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咁但系如果太多嘅赞美或者夸大咗嘅赞美，反而系会有一个反效果。同样啦，如果批评，其实批评本身都系有益噶，因为你可以改变自己一啲缺点啊。咁但系如果系一啲冇乜建设性嘅批评，纯粹系单纯咁样传递恶意，亦都系唔系几好噶。因为在网络世界上面，其实个个都匿名噶嘛，有好多自己头像啊，或者是网名。其实你中意咧，你就可以游走在不同的大小平台媒体，去表达自己嘅心中嘅不满或者谂法。即使咧，你系唔需要，即你唔需要见到真人噶，你系留言又唔需要成本。咁但系呢一样嘢又会误导咗好多人，系咪代表住唔需要为自己讲嘅嘢负责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喜好或者系偏见嘅，咁对于人同埋事物，咁当然系有自己嘅一啲观点同埋意见，冇问题嘅。尤其是品味或者靓啊，靓唔靓呢啲嘢，全部都系好主观，立场亦都系双向嘅。咁但系动机咧，就真系可以分到善意同恶意。鲁迅咧曾经有讲过一个叫做骂杀，一个叫做捧杀。咁其实两个都系非常之具有杀伤力嘅攻击武器。批评本身咧就唔系一个问题啦，但系如果你系恶意攻击人，将自己嘅快乐去建筑喺人哋嘅痛苦身上咧，这个就系骂杀啦。咁另外就系捧杀，这个咧就系一开始话赞你啊，喂做得好好、啊，但系咧其实佢可能比骂杀更加容易摧毁一个人，因为好容易会令到受捧者自我膨胀啊，骄傲自满，同样亦都可以令到佢压力非常之大。两者都有可能会导致到堕落或者是失败的。咁所以无论你是立心不良或者是好心做坏事都好啦，最后结果可能都是不好。所以其实大家去发表言论的时候，真的要想清楚讲啲乜嘢啊。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痛到底，徐徐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名头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可世事无需过分。风雨你会笑。 在想你，平淡无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 这首歌是 CY Leo 倘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八次会议在上海举行，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农容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共同主持。双方就南海形势和各自关切的涉海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一致認為要不折不扣落實兩國元首就涉海問題達成的重要共識，強調南海的和平穩定符合中非共同利益，亦都是地區國家的共同目標。雙方重申南海爭議不是雙邊關係的全部，認為保持溝通對話對維護海上和平穩定至關重要，並且同意進一步完善涉海溝通機制，繼續通過友好協商妥善管控涉海矛盾分歧，處理好海上緊急事態，特別是管控好仁愛礁現地局勢，不斷推進海上務實合作，為中非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中方又就涉台問題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菲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立即停止在涉台問題上的錯誤言行。菲方重新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將會繼續予以切實落實。美國政府將也門胡塞武裝重新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發表聲明說，為應對也門胡塞武裝持續的威脅和襲擊，美國將胡塞武裝列為特別認定全球恐怖分子實體，以阻止恐怖分子向他們提供資金，進一步限制胡塞武裝進入金融市場，並且追究他們襲擊往來紅海和亞丁灣商船的責任。如果胡塞武裝停止襲擊，美國將會立即重新評估有關決定。沙利文說，美方制裁將會在30日之後生效，一系列豁免措施將會在制裁生效之前部署到位，以防止制裁對也門人民產生負面影響。胡塞武裝發言人回應說，美國的決定完全出於政治目的，對胡塞武裝沒有實質影響，反而會加強他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決心。英國白金漢宮表示，75歲的英皇查理斯三世下個星期將會入院接受前列腺增生症的矯正手術，短期內需要休養，公務活動將要押後。聲明說，查理斯三世與每年成千上萬的男性一樣，需要尋求前列腺增生的治療，又說查理斯三世的情況是良性。在有關查理斯三世健康的公告發布之前無奈，恆辛頓宮公布王儲威廉的妻子凱特成功接受按計劃進行的腹部手術，將會在倫敦中部一間私家醫院留院10至14日之後回家休養。根據醫生建議，預料凱特在復活節之前不太可能履行公職。

我仲记得有个阿哥同有个细路。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个阿哥咧就冇只手同冇只脚嘅，咁个细路咧就冇咗个身体添，咁啊得翻个盔甲咁样，就个灵魂就 save 咗入去嗰、那个唔系 save 储存咗入去嗰、那个盔甲嗰度啦。咁啊两兄弟就为咗搵翻个身体咧，咁啊有展开个冒险嘅旅程啦。咁通常啲简介都系咁写嘅。 系啊系啊。 好啦，咁我睇一条片同呢个钢之炼金术师有咩关系咧？就系、是、呢位女士咧。佢真係裝咗一隻 AI 手臂， 我好似有睇過條片、啊， 你都有睇過條片啦，呢、啊、條嘛係嘛？ 係啊係啊係 啦 係 啦係啦，唉唔好意思啊。咁其實呢條片咧，我睇嘅時候咧，令到我有好多嘅反思。咁當然啦，佢喺即係show off 佢自己嗰個手臂嘅時候咧，係勁嘅，勁嘅意思即係話咧，佢隻手臂個手腕啦、啊。可以好似真係我啲機械臂咁，咁360度係咁去轉嘅。 係，但係我想知道嗰個360度有咩好處呢？即係你實際嘅用途喺邊呢？ 擰毛巾。 咦，好似係喎。 你一邊左，佢係右手傷咗呢一個機械臂嘅，咁佢左手拎住個毛巾，右手嘅手臂就拎住另外一邊嘅毛巾啦，右手嗰邊就轉啦，咁樣，咁佢就可以好快脆。扭乾呢個毛巾， 你又啱。我成日都喺度諗咧，如果因為我哋平時已經有個慣性噶啦嘛，即係我哋有兩隻手，我哋一由細到大已經知道兩隻手係點樣佩戴啦，點樣佩戴，點樣用好奇怪，點樣用。但係突然間有一隻新嘅手，仲要個 function 同你原先隻手 expect 係即係係 有啲 不 一樣， 係 啊係啊， 我會覺得好奇怪咯。一開始我唔知點樣用咯，會 我唔知道佢有冇嗰個神經系統去到連接啦。嗱，有冇神經咧，其實係好關鍵嘅，即係意思嗰個感官啊嚇。咁例如我知道有啲人其實即係係不幸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可能冇咗嗰個痛嘅神經。有啲人其實係咁樣嘅，部分人咁佢哋面譬如。撞親或者戒親，其實佢哋唔知嘅， 係啊， 其實係好危險的， 係因為佢哋係唔知道有危險的， 係啦、啊，佢哋唔知道，用身體感覺唔到啊，咁所以呢一個嘅手臂嗱，我就淨係睇到嘅時候咧，咁當然我就凡夫俗子就會覺得佢好犀利，或者淨係覺得原來呢個手臂可以咁樣去到幫助一個人，令到佢可以有翻兩隻手嘅感覺，或者兩隻手嘅用處咁樣。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嘅，同埋我覺得佢個手臂咧。聽翻呢位女士講咧，其實都係幾大力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幾 好啊！呢、這個 欣賞啦嚇。咁令我諗起咧，其實而家好多外國方面或者香港都啱啱引入咗嘅，就係、是、一啲唔係機械臂啦，就係、是、一啲機械裝置。啲機械裝置咧就穿好似有啲就好似背心咁著住喺個身即背脊嗰度啦，跟住咧就穿咗兩隻手臂。你有見過啊？ 你係咪講搬嘢嗰個啊？ 搬嘢嗰、那個，其實佢原先嗰個發明咧，就係、是、幫護士手嘅，即係去到搬咩咧，就係、是、搬啲長者或者搬啲病患者， 哦、 因為好多護士其實佢哋唔係邊有咁多力啊，唔係個個都係練曬大隻仔咁樣噶嘛， 係啊， 咁有啲真係佢係可能做啲細眉細眼嘢叻嘅，咁但係你叫佢去到搬運一啲可能傷患嘅病人，佢哋就唔係咁叻，咁於是乎就發明咗呢一類嘅機器咧，就俾佢哋著住呢件機械背心。咁啊有兩個機械臂，咁啊套住自己隻手，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好大力搬起好多嘢咁樣。 哦，我本身睇到呢一個裝置咧，我諗個裝置同你講有啲啲唔同，佢嗰個就成個背心好似背囊咁嘅。但係佢係因為我就係 exactly 咧喺港台朝清字啦、 啊， 有一集咧我哋二台其中一個 DJ 阿小倫咧，佢要搬屋啊。 小倫。 係啊，阿小倫。 哦。 即系 Alan，、 哦、 知唔知系边个？即系 咁我知边个啦。 但系佢个名系叫小伦啦，喺呢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要搬屋，佢做搬运工人，搬运嗰啲搬屋公司去体验。咁于是咧，佢就间公司就俾咗个机械嘅嘢佢俾佢试下，你搬啲箱。 试咗啊？ 试咗，佢话力大如牛啊！突然间 系啊， 系佢话哇，轻咗半啊， 系啊， 起码轻咗一半。所以我就點解知道呢嚿嘢咯？ 我都個想試一試嗰、那個， 我都想試啊！我見到嗰、那個 係啊，咁當然啦。其實後屘呢一件咁大力嘅背心咧，背心手臂咧，除咗係已經俾醫護上面去到用之外啦，搬運公司亦都有購置啦，咁啊令到啲搬運工人咧更加勁嘅。我成日覺得嗰件嘢如果有我幻想啊，有啲譬如細路仔。跌咗个波出马咯，跟住就系嗰啲剧情，有架火车嚟紧，跟住可唔可以飞出去挡住架火车？ 可能得噶， 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其实后屘嗰件背心嘅用途去到边咧， 就去埋軍事嘅用途添。 哦，係啊， 係啊，係啊，佢最尾係有去埋軍事嘅用途嘅。咁但係實質點樣用咧？咁當然即係軍事嘅嘢。咁佢梗係咁容易話俾我聽咩？ 機密嚟嘅。 我知道佢哋擺咗喺軍事嗰度，我都覺得自己好叻噶啦。睇佢啲報道，咁睇外電講。咁但係講翻呢一個手臂啦。咁我自己覺得呢個手臂咧，其實仲有啲咩用？唔係淨係扭毛巾嘅，例如嗱，我突然間忽發奇想，例如 BBQ 嘅時候咧， 你唔係諗住？咁啊，自动转动嘅， 自动转动，同埋佢唔，如果佢冇嗰个感官嘅，其实佢可以好好轻描淡写，佢就处理晒嗰啲，譬如串烧啊、食物啊，又唔使话好热啊咁样。 吓， 系嘛？ 但你本身最正系连哦，可以即刻断咗嗰个神经装置嘅。 哦， 咁你一路烧嘅时候咧，又 feel 唔到痛。你想要翻痛咧，你就开翻嗰个神经装置。 咁呢个当然系忽发奇想同搞笑咁讲啦。不过我觉得人类喺未来嘅世界上面咧，系应该要多啲呢一类型嘅装置，因为世界上的而且确有好多人咧系遭遇不幸嘅。我哋有四肢健全，其实我哋系真系好幸运嘅一批嚟。咁、但系。如果又用翻霍金嗰套講嘅話咧，即係佢之前成日都話，就話到人類如果要繼續生存嘅話，就一定要諗辦法離開地球噶嘛，即係佢成日都係咁講嘅。咁、我哋喺我哋嘅身體上邊咧，如果他朝有一日我哋係需要一個更加強嘅身體，咁你見嗰啲最有錢嗰啲富豪又話要將我哋嘅腦同呢個AI 運算嗰啲晶片結合啦，咁令到我哋唔使再學習噶啦，因為我哋可以直接植入呢個知識入去你嘅腦袋入邊。 是很开心的，但我想起就觉得很恐怖。 是恐怖的件事，我都觉得是恐怖的。那还要 美。那考试来做什么？ 还要美国批了，你知不知道？ 好恐怖啊，即刻。 批了啊。嚟緊會有呢一類型嘅人體試驗㗎， 其實嗰個貧富懸殊咪更嚴重 咯。係啊， 即係你聰明、你有錢嘅人就植入咗啲晶片，咁你就越叻，咁你就越多錢。 但係嗰個人係咪有一個自主嘅思考咧？其實我又唔敢講喎，係咪個晶片操控咗一個肉體？我又唔敢講喎，因為我又唔係佢哋研究嘅團隊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淨係我自己一個人咧，我都有咁多嘅考量啦。咁所以呢個世界上咧，對呢一個嘅做法咧，一定有好多嘅想法嘅。咁不過抱住一個宗旨，就係如果人類唔去揾一班勇士去到做呢一啲嘅嘢嘅話咧，去到做啲咁極端嘅嘢嘅，其實人類又好難進步。咁你睇翻人類嘅歷史咁多年以嚟都係咁樣， 都係進化嘅， 係都係要進步。但係點樣係咪真係會同機械人去到合體嚟個 fusion 咧？咁唔知啦。呢、这个就有待啲智者同我哋慢慢整下啦吓。好，出面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6:46嘅早上，你哋好啊。 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要你见证加速破旧，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要飞， 十年廿年万里我都怕死， 流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唱起 他跟你亲吻甜腻， 绝地，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心里内疚，你那面太变。 全神灯都在够，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乘着憧憬飞往。 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Mike 曾比特，高音够高，低音够低，好嘢好嘢。哎呀，呢啲废话嚟，唔好意思啊。有句魔毡，出面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4%嘅早上，继续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咧，咁啊邀请到阿海喺度啊，时装达啦，海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翻工咧执整下自己都要嘅。咁啊，如果你话喺尖沙咀、金钟同中环翻工嘅朋友咧，都系要有翻啲 suit 衬托一下。唔知阿海有冇觉得中环、金钟同尖沙咀或者铜锣湾，其实佢哋几个唔同嘅地方咧，佢哋着衫嘅风格都真系有所分别。 我觉得而家个界线咧都模糊咗少少噶啦，甚至乎嗱，我近排都要游走下观塘区嘅。咁咧，因为观塘其实都会有，而家好多咧office 咧嗰阵时就话由中环咧就向东移啊嘛，咪去咗鲗鱼涌啊嗰一边咁样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咁跟住就再移下咧，就去到九龙东噶咯，就唔系港岛东嗰个东噶咯。咁嗰边咧，譬如都有，我见有啲。執得都幾市正的，有時候我游走下觀塘區咧，各式各樣都有嘅，幾精彩嘅。我覺得呢個區度，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尖沙咀又好似又 casual 咗啲噶咯喎，而家又會。咁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喺大家放假之前咧，大家都係懷住一個好好 mix 嘅心情啊。咁我覺得執靚啲自己，著靚啲自己咧，咁然後就翻工都精神啲就真嘅。 咁而家咧見到好多朋友都中意咧，就係著一套嗰啲 suit 啊，無論係男士定還是女士都係一樣嘅。咁當然啦，嗰啲 suit 如果你話度身訂做嘅，或者去啲名店嗰度買嘅，咁基本上買咗或者著咗出嚟咧，靚就係一定噶啦。但是怎样能够在他自己本身的 design 已经是漂亮的同一时间，我自己花少少心思又可不可以再漂亮一点，或者令到我自己的身形再 push 得好一点，有没有这些方法的呢？ 其实呢，我觉得本身着 suit 来讲呢，都已经是将那个身形呢是做到很大的修饰的了。尤其是是西装褛啊，我觉得男女都好啦，其实你身形上面有一些缺点呢，只要你着一件合身的西装褛呢，某程度，譬如我自己为例啦，咁其实我个膊我唔横嘅，但系咧，当我一着 suit， 我着西装褛嘅时候咧，因为你西装褛九成九都有 shoulder pad 啦，除非你着一啲 drop shoulder 嗰啲款嘅啫，咁你九成九有 shoulder pad， 咁我就好中意着呢啲，因为着出嚟成个倒三角咁咧，就哇行出嚟个身形好似 fit 翻好多喎，咁样啦，再加埋嗱，我又以我自己为例啦，我有少少寒背嘅，本身我个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你一着了件西装褛上身的时候，你又好像真的上身的。 哦，是啊，他人会挺直一点 的。挺直一点走啊，没那么 casual， 那时候就好像哎呀自己都好像寒寒背背一样。一着件西装褛呢，我又觉得喂，我又真的会喂挺返直啲个腰啊咁样。或者譬如係将自己手臂嗰啲肥肉啊啲拜拜肉呢又遮掩得好好嘅。男士又系㗎。我觉得男士们呢喺身形上面可能真系唔系 model 身形都好啦。但系一着件西装上身呢真系醒神好多㗎。 哦，系啊。我见呢就算去到中环啊金钟嗰啲地方呢，其实明明我识得啲 friend 呢肥底嚟嘅。即系你行过都知佢系肥肥啲。但佢着到西装之后呢，系啦，瘦又未必喎。但是你会用箭石去到形容喎。 即刻你会觉得修身咗囉。 係啦，修身咗喎。呢个真係西装褛嘅一个魔力嚟喎。咁其实男士有呢、这个叫魔法啦。

家都好，唔係淨係 Friday casual。我翻工嘅年代咧就好興所謂嘅 Friday casual 嘅，可能男士們咧佢係著恤衫，但係佢唔需要再著西褲啦，可能佢著牛仔褲，其實公司都已經 accept 嘅。咁但係而家都未必淨係 Friday casual 噶啦嘛，你可能講一至五你都可以比較 dress down 啲 casual 少少，咁未必真係要著曬 three pieces 啊，或者真係要著西裝。嬲嘅，咁我覺得呢一啲外套咧，其實都係可以考慮之列咯。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下個禮拜再傾， 拜拜。6:19咯，咁啊出边19度，相对湿度74%，转头会分道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咧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去到10:00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啦，朝早嘅时间7:07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亦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另外船仔都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咁啊，交通部嘅见到阿 Didi 啦，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咦，点解小白嘅眼神咁奇怪嘅？ 头先我嗌佢，成个打喊路 啊。哦，偶尔啫。 即系快啲打完先。 正常嘅生理反应，咁早起身系咪？ 对住我闷啊佢。 哦，又唔系嘅。 我有见到 Didi 好开心噶，即系精神晒噶。 但系睄咗我眼闷，即刻打喊路。见到 Didi 又开心，我见到 Didi 都开心啊。 我见到你两个都开心，晨早咧就会有呢个正能量。 系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不过咧，听到我呢个交通消息就唔系咁开心，因为有交通意外啊，晨咁早。不过咧，因为时间上早，所以就未有挤塞嘅。咁但系都有影响，影响乜嘢咧？个意外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荃湾啦，去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嘅支路咧就需要封闭嘅。咁所以咧，如果揸车朋友咧想沿呢个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上去大老山隧道咧就不能够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啦，所以呢条支路咧就封咗噶。咁希望快啲清理好开翻啦。咁另外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只系路面都系新界嗰个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一段嘅，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对出就系咁啦。 嗯，都仲系几塞添嗰个位吓。 你讲系啊，嗰、那个樽颈位嘛，即系等于进化花园嗰个位咯。 冇错， 而家进化花园少咗车，所以咧个樽颈位唔塞，但系扩阔咗条路咧，我要实测下先知。 系啦，咁啊，希望快啲处理完啦吓，咁啊，同寻日所讲嘅都系一样啦。咁啊，其他嘅交通方面咧都几好嘅，我觉得唔错。而家香港朝头早嗰个路线咧都见到好多都系畅顺，咁啊令到大家翻工翻落嘅时间个时间更加容易咧就系掌握啊吓。 冇错， 呢个系要赞嘅，即系处理完一啲问题之后，你发觉原来好多都迎刃而解噶咯。咁啊，三隧嗰个问题咁多年都处理到啦，啊，咁啊，其他问题都快啲处理埋啦吓。 嗯，啱啱又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有人咧就由于喺危险位置啊，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嘅海滨公园，而家咧就慢线封咗，开始车多噶啦吓。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海滨花园即系一带啦。咁啊，再讲多次位置啦，就系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海滨公园对出咧，而家系需要封咗慢线嘅，咁一带都系车多啊。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 即系青衣桥嗰度咯。 嗯，冇错。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 咁啊，除咗讲呢啲之外咧，我想问下小白，你去到内地咧，有冇睇到呢一个叫做抓拍神器咧？ 即系咩自拍嗰啲啊？ 唔係自拍啦，你就想自拍啦。佢個名字就叫做深圳嘅爪拍神器，就係、是、整治呢個中國式嘅過馬路，即係就等你咧衝紅燈啦，無所遁形，同埋咧係祝你亂咁享安啊！ 係、哦，即係無論你駕駛者定係行人都要留意喎、啊、呢、這個。 冇錯啊！你知啦，嗱，佢哋內地咧不嬲都有中國式過馬路。咩叫中國式過馬路咧？阿船仔應該唔知道有冇少翻內地咧？我哋咧就真係少翻咯。系咪啊？咦，做咩咁笑嘅？ 因為我都問㗎， 係啊，咦，睇你 唔知喎。我都問上深圳， 係啊。咁啊好喎，耐唔耐上去玩下啦。我意思即係話咧，佢哋中國式過馬路咧，就係、是、唔理係紅燈綠燈都好啦，只要係湊夠一班人咧就過㗎啦。 哦，我有咁樣嘅意思。 有㗎，我成日都會跟佢哋咁樣行，有時啊，因為佢哋成班人個覺得安全啊嘛，所以一撮人咧就一齊過馬路，所以叫中國式過馬路。 而家就冇呢個問題啦。 而家好多。但都有，但 系 都唔排除嘅。 反而嗰啲越南式过马路，你有冇听过 啊？冇啊，点样越南式过马路？ 越南式过马路咧，因为嗱呢个就我嗱越南我都若干年冇去啦吓。咁、但系有阵时而家我睇片或者我以前去越南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唔识过马路嘅、 嗯。 原因系因为佢哋以前嘅时候啦，咁因为都系唔系话好多地方有嗰啲红绿灯，咁、有佢哋好多电单车啦。 系冇错。 咁我一过马路嘅时候，其实你唔会捉到嗰、那个。那個氣氛或者嗰個時間到底應該點樣橫過馬路？ 有氣氛㗎， 係啊，係啊， 用個氣氛。 因為你過馬路嘅時候，嗰、那個那個氣場咧，你就 feel 到哇，好狠啊啲車，然後亦都係大家流量得好快啊，咁、於是乎咧，開頭嘅時候真係要跟翻當地人， 係 當地人過馬路嘅時候，我即刻行去個當地人，譬如有個嬸嬸過馬路，我就行去嬸嬸側邊。佢行一步，我行第二步。 哦，即系你呢、這个，你呢个叫做越南就叫做跟住式过马路。 唔系，佢哋嗰个过马路即系话，我就净系跟住啦，我跟住个学啦。咁佢过马路嘅时候就系点咧？佢行几步咧，跟住佢会只手会递高嘅，佢、叫啲车慢啲，然后佢就过咁样嘅。 哦， 咁佢有阵时会急急脚，有阵时会停。有阵时又慢，有阵时急急脚咁样。总之佢有少少咧，就系想操控嗰个马路嗰、那个。 哦，即系佢交通警。 系。所以咧，我唔系好识嘅，我又唔敢话递高只手叫人哋。你话由细到大我学嘅就系、是。 因为你唔够年纪大啊嘛。你大年轻。 嗰度啲小朋友都系怎递高手噶？系啊。 佢哋文化咁样嘅咩？ 所以咪就系话咯，咁可能而家有好多即系譬如大城市嗰啲都已经系遵守翻个法例啦。 改变咗，可能多咗好多红绿灯啊、斑马线咁。 但系以前咧，甚至乎我而家睇片咯，有时候都见到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过马路方式，我唔识过噶，我真系要跟住啲当地人嘅，最好就好似即系细路仔掹住妈妈咁，最好掹住我过去，唔系我都唔知点过去。 你又唔可以掹人衫嘅， 系啦， 掹乜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要适应翻当地嗰个嘅生活嘅习惯咯。不过可能而家好似你咁讲啦，咁多年前，我相信而家一定咧呢一个嘅发达啦，科技发达好多嘢都唔同晒， 系应该系， 系咪啊？咁而家讲翻我哋啦，嗱，内地咧佢就话啦，因为咧咁样咧，其实咧。佢哋係違反咗嘅，因為咁樣嘅過馬路方法啦，係違反咗呢個道路交通安全咧，亦都影響咗交通秩序嘅。咁佢哋咧就諗到呢樣嘢叫爪拍神器咧、就係喺個馬路嘅側邊、一個好大嘅熒幕。咁、咧，如果你一衝紅燈咧，馬上就會俾人哋影低。 咁犀利？ 係啊， 即係機械人定係有個人喺度影㗎？ 佢裏邊個喺嗰個顯示屏裏邊咧，係裝咗好多嘅電子儀器嘅、 哦， 即係好多高科技嘅，我唔識啦。 天眼通 嘅人係啦， 係咪即係有啲似我哋平時揸車咧？超速咧會影快相咁。 哦，可能係 喎、 哦。影埋 影樣 咯， 係啦，係啦。 咁咧， 抓住。你 個樣， 所以叫爪拍神器啦，馬上就會影低啦。咁你嘅個人資料咧就會實時喺路口嘅系統嘅大屏幕上面顯示，即係個樣啫。 即係你個乜頭？ 係啦，你個乜頭啫。咁咧呢一個智能行人衝紅燈呢個取證，佢哋叫做取證系統啦。喺深圳嘅福田區咧，同埋呢個新洲路蓮花路交界咧，已經係用緊㗎。 用緊㗎啦。 用緊㗎啦。呢個系統咧就係由呢個深圳嘅交警研發啦，咁可以好好咁樣去捉到一啲衝紅燈嘅行人，咁令到佢哋更加守秩序嘅。咁呢個技术咧，其实佢哋系实际上咧就系用呢个影像嘅识别技术。影像識別技術， 佢哋啲影像識別技術就 係犀利啊！ 我哋只不 過係好皮毛咁講下啦，點樣深入去，點樣做啊？點樣研究？ 你諗下佢哋嗰啲 cam 勁到咧，就係一扎人喺度行過嘅時候咧，啲電腦不斷喺度 scan 嗰啲人咧， 有啲人如果係可疑嘅話，就好快脆揾到。最出名咪之前，譬如唔知邊個有啲反咪去學友演唱會 嘛，全部都捉到噶嘛， 係啊， 每一年都捉到啦。佢每開一個城市就捉到一個犯啊嘛。 所以內地真係好勁， 那個系統真係犀利。 咁佢頭先講我就講咗啦，佢係用呢個影像啦、識別嘅技術啦，咁咧同埋人面嘅即時提取同埋識別添嘅可以，咁啊能夠喺馬路上面咧，即刻可以認到咧衝紅燈真實者嘅身份。 哎呀， 咁除此之外咧， 醜啊醜啊， 係係啦，所以就等你哋。 系啊，系啊，系啊！ 系统咧都会自动储存咗咧冲红灯人嘅嗰个系冲红灯个人样咧嘅数据，咁会通过一个即时嘅搜索同埋即时嘅比对啦，咁啊结合咗呢个大数据嘅运算咧，就揾出咧呢一个人，咦系咪好多次都冲红灯嘅先？如果好多次冲红灯咧，冇面俾啦！喺、 哎、 呢个系统上面咧，就会即刻个大屏幕成个样咧就显示出嚟，即系等你咧系有呢个警示嘅作用，同埋提到呢个宣传，即系话俾你听，你可能俾一次机会你啦，可能你冲过两次又或者三次咧，就会个屏幕显示你嘅样啦。但系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犀利，但系呢一样嘢犀利啦，但系有样嘢更加犀利。哇！你知唔知啊？內地我最怕咩啊？響安， 係啊， 好 唔中意。 但係原來而家嘅技術咧，連響安都捉到喎。 哇！ 係咪好勁？ 佢知道邊架車卜卜喎。 嗱，所以有啲人咪話咯，係嗱同一個型號，但車你知啦，前後唔係爭好遠咧，停低紅綠燈之前或者係咪先？咁佢哋就咁啲駕駛者就話啦：你點樣知啊？我同一個車型號，同一個聲開出嚟，係 啦 係 啦， 點知邊個響安？啊，你唔好理，佢都捉到嘅。 佢又就係真係知 啦。咁啲技術上嘅高科技嘅嘢，我就不能夠講係點樣做啦。總之而家咧，佢哋叫做聲納爪拍，即係除咗係個爪拍神器，聲納嚇，同埋你過馬路都會捉到嘅。咁佢哋咧喺呢個原來咧交通警咧就會喺呢個兩條柱上面分別裝上呢個聲納。設備啦，同埋攝錄鏡頭。 哦，兩條柱咁， 兩樣都有。 咁我明白， 你明啦嘛？就會通過利用呢一個嘅聲納設備啦，就會可以測檢測到，同埋加埋影像嘅、 嗯。 所以佢哋好肯定係邊一架車發出嘅聲響。咁、 嗯、 所以咧，一旦咧車輛咧係違法啦、亂咁響安咧，俾佢影低咗咧，你個車牌咧就會喺個大屏幕度顯示。 又係 大屏幕，司機會罰$500。司機會罰 500。 有陣時咧罰錢咧，即係都唔係一個好大嘅阻嚇。我覺得有陣時我有睇過啲片段啦。就是可能亂咁橫過馬路嘅，佢就要罰你，可能喺十分鐘、二十分鐘。 督導員啊，係咪？ 你就喺嗰條馬路嗰度咧，就十幾二十分鐘不斷喺度守規矩，咁有個督導員就陪你過馬路。 係 係啦，哇！嗰個先又 嗰、那個先 又嘥時間又醜啦。 其實咁係咪更加有呢個阻嚇作用咧？ 係啊，可能係。 我覺得醜㗎，如果真係擺咗出嚟，有啲似細個罰企咧， 罰企掹耳仔咁樣。 即係我以前咧，我記得我係中學我就遲過一次到啫、 嗯， 就係、是、我中學一年班嘅時候開學第三日黃雨，之後咧係成 team 人遲到嘅、 嗯， 我係覺得好樣衰，因為我連學生證都未有嗰陣時，佢哋要登記學生證噶嘛，我話唔好意思，我中一我連學生證都冇，即係佢個樣咧完全係心諗嚇、啊，你翻學第三日啦，新中學你咁樣都夠膽遲到，我覺得勁樣衰啦嗰陣時。 咁跟住咧，佢點樣罰你啊？ 冇啊，幾安寧啫。 哦，不過同埋黃雨咧，咁、哦、我相信學校咧都會體諒體諒嘅，係咪先？天氣啊影響或者係道路影響。 喂，佢嗰時同我講話嚇，你預咗你遲到噶嘛，黃雨你應該早啲出門口咯， 嗯、 就應該咁樣。 咁都應該嘅， 啱 嘅， 有時啲嘢。 即係正如我哋做電台嘅，亦都唔會因為咩風啊或者點樣影響咗我哋嗰個守時嘅問題嘅。 冇錯，學生俾少少原諒啦，翻工就真係唔可以啦，係嘛？係打風又好，點樣？落咩几大雨都好，我哋都尽量准时加早少少到啦，系咪 咁啊，不过真系犀利啊！咁啊，爹哋揾呢一个系强劲啊，即 系 响安嗰、那个。之前你都提过，即系广州啊，都系唔可以乱咁响安噶啦，都系罚噶啦嘛。 嗰阵时罚 系啦，立法噶啦嘛。 但系你罚啫，你都要有嘢谂到办法 到 去捉到佢啫噶，系咪先？ 系啦， 几架车同大家同一个型号，大家一齐。都唔知佢點樣捉到，真係。 如果靠聲納嘅話咧，你即係你開槍鬧人，我諗佢都聲納都一樣揾到你。 梗係啦，我諗佢聲納都應該係睇根據你話聲喺邊個位，即係方位。 要學手語先得啦， 係咪啊？ 揸車都要學手語。哎呀，但唔知我雙手要緊緊捉住呢個太 盤。 唔係啊，同埋內地個語言同香港個語言手語係唔同 嘅 喎。 啊，冇錯，每個地方嘅手語係有少少分別㗎。阿船仔講得啱。 我諗最簡單嘅手語就係 sorry sorry 請過請過。 你有個簡單手語呢個 唔使学嘅，或者系咁咯，俾个心心佢，可能都知嘅。 啱 啊，最中意俾嘅咧，船仔系咪啦？ 心心 心心 系啊。咁另外咧，嗱，讲完啦呢啲嘢咁有趣嘅嘢咧，就可以讲翻俾大家听咧，有中最新嘅交通消息，我哋收到唔系有中啊，有单交通消息就收到睇下先。哦，原来系龙翔道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头先讲咗啦，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封路嘅，唯一行车线。 嗯， 好消息咧就系啱啱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回复翻正常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而家嘅车辆咧就可以去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啦，因为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嘅。嗯， 系啊 系 啊， 就系咁啦。 好啦好啦，咁啊唔该晒 Didi 嘅。 2024盛世年年，香港电台全力支持中外顶级足球大师齐集香港，奥运大师队力拼史高斯传奇队，历代球坛英雄同场献技，盛放空前。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1月20日星期六下昼3:40，港台电视32，下昼3:55，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啊，晨光大学噶，咁啊开始之前咧，先睇睇天气啊，咁啊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嘅，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咁啊随后两三日咧逐步转冷噶啦，下周中期最低嘅气温会降到9至10度噶吓，咁啊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权浩之外啦，仲有船仔。 早晨啊！ 早晨，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系今日我哋嘅晨光大学嘅讲师啊，咁就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早晨。咁啊嚟紧嘅时候好快脆啦，又会有呢个马拉松，系啊，香港马拉松 啊，小白。 我马拉松我唔玩啊，系啊。 吓，你跑得咁厉害， 我冇练习，我唔敢玩。咁同埋营养方面，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夹咧，先至啱到呢一个马拉松。所以今日咧，就请到我哋嘅讲师阿咪咪咧，同我哋讲下呢个马拉松咧，其实都预战在言啦。咁唔知道喺营养上边，我哋应该点样有啲咩考量咧？喺呢一个嘅时候， 其实嚟紧礼拜日系咪啊？ 系 马拉松系啦，咁所以咧，应该咧准备参加嗰啲嘅人士，个个都要预备晒咧，佢哋个当日咧嘅饮食噶啦，因为要试过晒先嘅。其实、你唔试过咧，其实当日系绝对唔好走去食一啲你从冇食过嘅嘢食啦，或者可能系觉得特别系应该好有营养嘅，我要摆落去啊咁，因为有机会咧，其实你嗰个跑步会无形压力啦、紧张啦，咁同埋因为个长途嘅跑嘛、都会令到胃部不适啊，咁就唔好乱搞嘅，咁呢个先系安全第一。咁所以要注意翻呢一行啦。咁第二就系即系要准备好，就系你由喺嗰个跑步比赛当中要预备啲乜嘢嘢，譬如你选择系喺路途中补水，净系饮水嘅，咁、你有冇预备啲一啲能量棒啊，或者能量嘅啫喱啊？等等呢啲去作补充啦，咁甚至乎其实练嗰时候你都要知道究竟咩味道你中意啦， 系啦， 究竟系啦， 有啲味道都 好难 可圈可点， 系啦，因为我知道有啲人话，我知道话要饮啲即系运动饮品咁，咁但系嗰啲味我唔系好中意咁，咁我点都话你一定要揾一款个味道你可以接受，其实真系唔建议全程靠水咁样样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个一定要又系要做出准备啦。咁、另外就系睇下你食嘢啦，其实如果跑即系全马拉啊、半马拉呢啲，我哋都叫做喺你嘅跑赛事个当日嘅前两三日。你好好地去要做一啲嘅淀粉質嘅储备啦，碳水化合物嘅储备。 食饭咁 样。冇错啦，系啦，饭啦，或者可能甚至乎真系全马拉嗰啲咧，或者高大人士佢哋要食嘅碳水化合物会多，咁可能前两三日嘅话唔系净系食饭，可能连一啲嘅啫喱啊、啲汽水啊等等呢啲啊，其实甜品都系建议爱嚟即系摆落去啦，但系冇高脂啦，最紧要 食 储备啲糖原，系啦。 系咁，但系我又再问多少少。10K 半马全马，10K 断股都唔使点样，系咪唔使点样补噶？ 补水啦， 补水 主要系啦，因为正常十 K 就会喺一个小时以下就一定完成噶啦。咁、所以嚟讲嘅话咧，咁我哋叫做唔系太长嘅时间嘅运动啦，咁以水为主就得噶啦。咁但系点以水为主就系、起身都要食嘢、而唔系话起身哎呀赶啦，因为召集好早啊，赶唔切啦，唔食啦，到阵时就饮啲水都应该得嘅，咁唔可以嘅都系啦，即系早餐嗰个嘅嘢食系一定唔可以 miss。其实任何无论十公里、半马或者全马嘅，都要注意翻要有一个有优质嘅早餐，但系要睇时间。譬如你可以早好多喺两个小时前已经可以有早餐食嘅话，咁你可以正正常常食啲三文治啊，或者可能系一啲饮杯奶，再加啲 cereal 啊，加只蛋啊，咁比较。饱腹少少嘅系啦，咁但系就偏要系低纤，就唔好话哇整个沙律食下先咁，咁就唔建议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唔系，我系聚集即系召集前嘅一个钟头先起身啊，嘭嘭声出发嘅话，咁就要注意翻，其实只可以可能食只香蕉啊，或者饮个。即係嗰啲自己嘅打嘅 shake 啦，即係鮮果加yogurt 啊咁，一啲簡單嘅食咗先，係啦，咁再去跑步啊咁樣。 係啊，如果唔係食得太飽，跑胃痛啊。係 啊，我有個問題想問啊，如果係有冇啲咩食物咧，係真係可以幫到嗰個持久力、嗰、那個肌肉嘅持久力或者係爆發力嘅咧？ 嗱，呢個真係重點就係要食。碳水化合物，我知道現代人飲食真係好多會偏咗去蛋白質，亦都運動人士亦都好多已經偏咗去蛋白質為主。咁但係始終運動真係要記住，能量係靠碳水化合物，尤其是一啲耐力嘅跑步咯。 咁其實碳水化合物啦，嗱飯我頭先有提過啦，係咪飯、麵包或者麵，甚至乎粥呢啲咁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嘅，全部都可以嘅咧？ 平日可以，咁但系如果话当日嘅话咧，其实就唔建议食粥噶啦，系啦，因为粥嘅话，我哋亦都讲啲升糖啊嗰啲，咁就会其实喺运动前，我哋都唔建议食系太容易，即系高升糖嘅食物，即系话容易系消化啊用咗出嚟嘅。我哋都希望运动前系会好似头先小白所讲嘅，食啲可能面包啊、粉面啊，甚至乎可能薯仔、番薯啊呢啲，系啦，饱腹少少嘅，咁但系又唔好太大量，系啦，咁跟住之后话真。是一些简单化的糖类的食物，就是在跑步中间爱来摄取，因为到那时候我们就要快速地去放能量嘛，咁就唔係话又要经消化系统跟住消化完之后放能量，咁所以食嘅嘢食喺跑步当中同埋跑步前会有啲分别嘅。 係我都有即係以前呢跑过就唔係马拉松啦，譬如艺能嗰啲呢都有玩过，咁我记得嗰陣时都有啲前辈啦就同我讲过，如果你想防止抽筋嘅话呢，其实香蕉係一个几好嘅帮助，其实呢个讲法係可唔可以话正確嘅呢？ 因為香蕉個雜質豐富，對個肌肉嗰個嘅鬆弛啊嗰啲有幫助。咁但係其實同時間要注意翻咧，香蕉爭樣嘢就係嗰個嘅鈉質唔夠嘅。咁因為個鈉質就係我哋會隨著一路路跑步，就算幾凍都出汗嘅咧，即係咁跑法。係啦，咁就會流失汗，而汗水當中係有鈉質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注意翻有呢個補充。就講到話點解要去飲運動飲品啦？因为运动饮品就是有一些即系好好啱量嘅钠质啦，同埋钾质嘅补充咯。 咁坊间有好多人就话你无论行山定还是马拉松咧，用嗰啲叫盐糖啊，系啦。咁嗰啲其实又可唔可以补充翻嘅咧？ 嗱，鹽糖主要就係我講嘅鈉質啦，咁但係佢又欠缺咗即係啱嘅份量嘅鈉質咯，咁所以即係唔係 即係禮計， 係啦，唔係叫鼓勵話啊，隨時都攞運動飲品去愛嚟飲，愛嚟話，我流汗啊，流親汗我就要，但係當你做一啲咁長嘅半馬、全馬，其實個流汗量會多，咁就希望令到個肌肉仍然運作正常，同埋減低上去廁所嘅機會啦，有個。 係要補水，但係又唔去得廁所㗎嘛，咁就要使用一啲運動飲品或者一啲運動 gel 再補水，因為運動 gel 啊呢啲都係會有一啲嘅鈉啊、鈉啊嗰啲喺入面，甚至乎有啲加埋一啲維他命添，係咯。 係啦，咁啊嚟緊仲有幾日嘅啫，咁啊可以聽 Mimi 講嘅或者意見咧，就由今日開始就食下啲碳水化合物啦。 太開心啦，最中意食嘅 食下飯啦。好，唔該曬 Mimi， 下次再傾過，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在凌晨1:46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七号将会转入组合体飞行段，之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的相关工作。伊朗承认日前对巴基斯坦西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强调行动是针对恐怖组织正义军。巴基斯坦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并且决定终止两国之间正在进行或者计划在未来几日内进行的所有高层访问。巴基斯坦外交部较早时指袭击造成两死三伤，又指有关侵犯巴基斯坦主权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巴基斯坦外长吉拉尼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伊朗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吉拉尼就表示，如果巴基斯坦境内有针对伊朗的威胁，巴基斯坦已经采取行动，希望伊朗根据两国的相关合作向巴方提供有关境内恐怖组织的资讯。美国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声明，话为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的威胁和袭击，美国将胡塞武装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以阻止恐怖分子向他们提供资金，进一步限制胡塞武装进入金融市场，并追究他们袭击往来红海和亚丁湾商船的责任。如果胡塞武装停止袭击，美国将会立即重新评估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9至10度。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就开翻快线啦，中慢线封闭，咁影响到都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啊。咁再重复多次，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中慢线封闭，龙尾咧排翻去青朗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咁另外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啦，清泉路啊，即系青衣北桥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海滨公园对出慢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全青交汇处噶。咁就系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啦，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海滨公园封咗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全青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啦， 公主道过海咧就收费广场，同埋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跟着和斜村慢车龙尾排到去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号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1元，指定标签每个11元。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回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嘅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嘅同时，亦都吸引咗恶意抨击同妒忌佢嘅黑粉。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呢个人竟然系佢识嘅人，佢又点解要咁做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二台话你知，你咁快数定银纸，预备包利是啦？咦，唔系港币嚟噶，呢啲系 呢啲咧系印尼卢比。我听啲印尼朋友讲，因为印尼咧曾经长时间使用荷兰盾作为货币，所以当地华人咧仍然习惯将印尼卢比叫成印尼盾。 我知印尼货币分硬币同纸币，纸币面额有七种，最细系1000盾，最高面额系10万盾。通常系游客去到当地揾，喺酒店住宿、旅游区等等较高消费嘅地方先至会用到。 而硬币的面额就有25、50、100、200、500和1000盾，每款硬币的正面印有印尼国徽，而背面就会有不同的图案，例如印尼特别的动物、国花茉莉、独有乐器等。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台话你知， 眨下眼就到24节气中最后嘅大寒，入睡前可以用热水浸脚，对预防脚冷同埋防病保健都有益处噶。 一般用40至50度水浸约10分钟，就能够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 所以我浸脚盆都为你准备好啦，你话我系咪好醒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像我本 第一节，嘉明。 嚟啦，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啊，欧。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我想大家讲一讲下阿欧今日有几靓仔先。 我都唔系一件好事嚟。我通常咧朝头早一啲战情太紧密咧，先要逼住打胎去见大家。其实我尽量唔想用呢个样咧去见。 你而家系财经界嘅大鳄咁样样啊！ 大鳄 之王 就惨啦，港股突破 咪咯， 突错589点，打响万五保卫战，82只蓝筹，82只都跌落。唔系呢个讲笑啦，即系都系有阵时，譬如嘉明啊、小白啊或者船仔，你自己有工作，你都期待啊晨光之后可以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翻屋企换衫咁啊，再出嚟见下其他唔同人啦。即系我唔中意打胎做节目噶。你唔觉得好拘谨嘅咩？ 系噶， 成个人都唔知道硬邦邦咁样。 我应该系翻咗嚟晨光都接近半年有多啦，差唔多一年啦。第一次7:30嘅你打胎， 我都第一次， 我都系第一次。 你唔系啊，小白唔系，小白 起码冇三次啦，系嘛？ 我尽量可以抽到时间、变都变。 其实我都奇怪，我哋啲套路通常都系。就算要西装嘅话咧，会摆车嘅、哦。 我唔得啊，今日好紧啊，我所有嘢都系紧接近接近。 行程紧密， 仲、有 日机万里， 系日理万机， 日理万机，对唔住，我都未瞓醒添。 系啊，重点系咩咧？我嘅电车未插电，我一阵仲要将架电车插电，因为咧我等于一个咧冇电嘅玩具咁样啊，啊，真系坐咗喺度啦，到时。 但系好睇得。 嗱，唔好讲我，唔好讲，讲翻今日题目先。 我系要讲你做个开头噶，点解咧？ 原来系咁噶， 原来你系引子。 原来是个大引子嚟噶、 哎，我仲谂住你笑我添。 梗唔系啦，我系盛赞你，因为呢件事咧系嚟紧2024年一个办公室嘅大方向嚟嘅。嗱，其实大家都在家工作咗咁耐啦，疫情以嚟期间咧，都好多朋友都系惯咗喺屋企系开网会啊，或者系甚至乎开会唔开 cam 啊咁样嘅生活啦、啊。 你讲开呢啲咧，我谂起我有好多次 interview 咧，你有时见工，而家有好多一半啊，都叫我上网 interview 啦。 系， 咁我上身咧就着恤衫。我下身着紧短裤咯，之后咧我劲惊佢叫我起身咯，即系佢有时会叫你起身，想望一望你系咩人咁样啦，叫你转个圈， 哦、真系会噶， 有好多呢啲 case 就系 望一望你系咩， 你见咩工啊？ 好似唔知道有啲人系上网话好似见一见个工，佢想望一望，其实你系咪？即系可能 想睇整啲， 执整啲咁样啦，叫你企一企起身， 我叫你企一企身。如果我下边着短裙咁， 佢就系咁样咯，佢着咗条即系短裤啦，短裤啦，男士咁样啦，于是佢就好劲尴尬，佢话佢劲尴尬。 我觉得如果俾我系真人去到佢嘅办公室嗰度，然之后佢叫我真人，你可唔可以企起身转个圈？咁我都觉得好错愕。 系咯， 可能系佢觉得实际 interview 佢已经见到你行入嚟嗰下咧，佢已经见到你大概系咩人。但系如果你就咁网上面咧，佢就咁睇到你嘅样，佢觉得唔够真实咯。 系 有趣啊吓、不过大家都惯咗呢个模式啦，无论学生又好啦，办公室一族都好啦，都好多时候咧，嘉明都试过嘅。我甚至乎试过做一个咧网上嘅司仪工作咧，因为实在系佢叫我全程都系留喺同一个位置，因为佢有啲key 录幕啊嗰类型嘅一啲特技效果嘅。咁我系唔需要有任何喺角度上面嘅转换，咁我就真系执咗个靓样之后咧，着翻件靓衫咧，我系垂裤上阵嘅。 我想话咧，呢啲疫情嗰啲咩 webinar 嗰啲咧，嗰阵时系咁做咧，依家好似仿佛唔会翻翻去嗰时。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大家都中意玩翻实体。嗰阵时咧，疫情嘅时候我都玩过一次，就系网上面嘅司仪啊。咁但系嗰阵时我就都要执整少少，因为我系去人哋个 office， 就开个 cam 嘅。咁所以好多嘢就要冇办法啦。咁所以你上下身都系要执整啲啦。 系嘅，啱嘅。 我仲衰，我咧又系。即之前咧，港台新時代奮鬥者咧，有頭唔知三四個星期係 上 Zoom 啊， 上 係 啊網課啦，咁但係佢同我哋講話拍嘅喎。咁我哋所有人咧，我第一下就覺得好驚啦，第一次咁化咗妝啦，發現咧唔係好對路，因為蒙嘅大家都。咁之後咧，第二次我醒啦，我連妝都唔化，我用入邊咧，佢有嗰啲咩 美 啊， 哦， 佢會幫你 key 條眉啊，幫你 key 埋嘴唇個顏色啊，幫你整埋即 smooth 埋你啲皮膚啊，我就冇再化過妝。 嗱、 所以咧呢個就係個重點啦。当大家翻工真系要化翻个妆嘅时候咧，根据最新嘅统计，原来有60%嘅企业系话我哋系需要 有禮儀班嘅出現。 哦，要啊要啊！ 但係呢個禮儀班咧，唔係話以前我哋聽禮儀班就係、是、哇，你去求偶咩？上禮儀班，你去釣金龜咩？學點樣做千金小姐咩？即係教你點樣餐桌禮儀啊？邊只叉幾時用啊？嗰啲唔同啦。而家嘅辦公室禮儀班係做啲咩咧？除咗教你著啲咩衫翻工之外咧、原來好多嘅朋友佢哋翻到去一個實體嘅辦公室入邊咧，係連眼神接觸都唔記得咗點樣去做啦。 哦， 甚至乎去到 pantry 撞到同事啊，大家都想叮個飯嘅時候，講咩好咧？ 嚇、尷尬啦， 係啦，呢啲尷尬位啊，呢啲哎呀，哎呀，哎呀，唔好識點樣同人相處 啊？你食飯啊？你叮飯啊？係 啦， 甚或係 啲 唔緊要嘅 社交上面嘅嘢咧，都覺得咦，我哋係咪需要揾啲禮儀嘅專家去幫下手咁咧？ 係，如果你有聽神光第一線，你應該有話題嘅，譬如依排我哋會講緊嗰個垃圾。徵費啦，咁去同你同事講下啦。哎呀，阿群姐咧，嗰、那個垃圾袋唔知第時點搞咧，大家啲咖啡渣咁樣卸到周圍都係咧，咁唔得嘅咁樣。即係你有好多呢啲話題噶嘛，咁要聽我哋就係咯。咁但係唔係個個朋友仔都聽我哋啦。如果唔係我哋即係全個宇宙嘅收聽率冠軍啦咁樣。不過我都認同咧，啊辦公室係禮儀啦，大家真係要執整翻啲喎，係咪？ 係啊，因為咧最緊要係咩咧？唔係淨係話新世代啊，唔係淨係話所謂 Gen Z 先至有呢一種嘅需要啊。佢哋今次呢一句。统计咧，嗱 ，Gen Z 再重复一次啦 ，Gen Z 即系话基本上咧系96年至到2015年出世嘅朋友，就系呢一个 Z 世代嘅朋友啦。佢哋话其实系久远到系 Boomers 啊，46年至到64年出世嘅，可能已经系去到 Senior 嘅同事咧、哦，都需要有礼仪上面嘅训练。 我明啊，我试过做一间公司咧，好恐怖噶，即 系 恐怖咧，唔系间公司啲人对我唔好，系我行入去啦，咁正常入到间公司朝头早嘛，我就会讲 早 晨啦， 系咯。 冇人应喎、 哦， 之后咧系连老细翻嚟咧，佢真系轻轻咁样飘过，冇人理佢、哦，我就觉得好恐怖啦。咁之后我同啲同事熟咗嘛，我真系讲早晨冇人理，我就行去佢个位咧，望住佢讲早晨啊，之后佢先焗住同我讲翻早晨，因为我觉得好奇怪，点解会见到对方唔讲早晨、 哦？可能有啲企业嘅文化系咁咯，唔知系咪啊？可能朝头早真系好赶啊，唔同你打招呼。 有啲公司咧，佢哋本身嘅文化咧系的而且确好安静嘅，咁佢哋就算喺内即系同一个 office 同一层啦，咁佢哋都唔远嘅，可能隔几张台。如果有嘢要揾对方，佢哋都会打内线嘅，系、 哦、 啦，咁唔会即系我哋个 office 我哋传媒本身都系会嘈啲噶吓。咁但系人哋有啲公司真系会好安静，下下都系用内线，跌咗支笔咧系好清楚听到噶。 系我唔得啊，好惊我觉得。 所以你都想喺呢一个 office 多啲。 啱啊，你先喺呢个 office 系啱， 翻多啲嚟啊。 系咯，所以咧睇翻今次呢一个统计调查咧，就话啊，究竟大家喺企业上面咧需要边一种嘅训练多啲咧？以前就可能啊，傳訊部會教下啲老闆點樣去出去見記者啊，或者點樣去到做一啲 presentation 嘅時候得體啲啊，咬字方面點樣啊，甚至乎講説話點樣可以有說服力啲。而家咧就去翻呢一個禮儀方面啦，由點樣去著衫。揀啲乜嘢衫翻工，所以今日阿欧咧就系做个完美嘅示范， 系 即刻可以坐入老板房啦， 100分。 其实我真系好唔中意咁样做节目嘅，因为咧嗱， 因为老板唔想都系唔想俾人知佢系老板啊嘛。 你哋啊都系 谦口谦口， 你哋都系啲演艺嘅出身嘅人，你就会知道一样嘢，你着啲咩唔同戏服咧，你 present 紧啲咩？其实我平时朝头早好想轻松幽默啊，搞下烂嘅，但系我今日咧搞烂嘅能力啊，搞机嘅能力好似弱啲啊， 唔系 ，OK， 系啦， 系啊， 好啦，好拘谨，我而家想个动作大啲，个膊头仔都好似棘住咗啊， 好啦，我容许你除外套啦。 啊，冇啦冇啦，除咗着唔翻啊，呢排肥咗，唔系讲笑啫，讲笑啫系。 咁我但系都觉得咧，其实感觉上咧，好多嘅朋友咧习惯翻呢一个翻公司翻工啦，唔再在家工作嘅过程入边咧，都开心嘅。最紧要系咩咧？真系有翻朋友嘅感觉，有翻一个即系融合嘅一个社交生活啦，都系令到大家有多一份嘅归属感，中意呢一间公司，中意翻工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如果系纯粹喺大家喺礼仪上面啊，或者社交能力上面啊，原来真系今次翻去嘅时候咧，有。啲同事係會長期望成我望得好實，望到有啲唔舒服嘅感覺咧。train 一 train 佢咧 ，OK 嘅。 嗯。 손을대신어둠에창문을열었다바람이바뀌고계절은끝났다창밖풍경처럼빠르게지나다이계절은 매번낯설다생각도표정도없이창문을열어두고서침대에몸이었다아직뜨거운낮의온기에눈을뜰수있다면그저좋을것만같아오늘더멀어졌다눈자국으로부터이시간은멈춰서나를끌고간다손을뻗어내어도더멀어져만가는네모습을그의여름에두었다밑줄을미루다옷장을정리했다입지도않는옷을잔뜩모았다어디다두었는지까맣게잊고있던셔츠에아직네가묻었다천천히소리도없이아무도모르게점점지워질줄만알았다아픔이가라앉은가운데따뜻함이남은건정말다행인것같아오늘더멀어졌다네흔적으로부터이시간은멈춰서나를끌고간다손을뻗어내어도더멀어져만가는네모습을그의여름에두었다솔직히두려웠다다시돌아가는게다시같은문제똑같은말들로서로아픈게그말과사망속에도항상우린함께였던걸난왜그때몰랐을까오늘더멀어진다내마음으로부터사실당장이라도뒤돌아보고싶다손을뻗어내기에이미멀어져있는네모습네손짓은네미소는그여름에두겠다 That Summer 一首好有日系嘅风味嘅作品，佢系嚟自韩国嘅 Sean， 听过 That Summer。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就讲一个香港人一定会饮嘅一个饮品， 乜嘢？ 就系奶茶。 哦，哎、奶茶好叻、啊， 恭喜奶茶， 恭喜奶茶，贺喜奶茶、 啊， 赢咗火龙啊，赢咗火龙同埋赢咗第二位系咩啊？ 青马咯，青马都赢埋啊，大桥都不敌佢啊， 系啊， 厉害！即系呢个台风嘅精明嘅活动啦，超过两万人次喺网上选投，都成日几激烈嘅。咁啊，奶茶咧就系 number one 嚟嘅，恭喜晒啊！ 恭喜！恭喜我！使唔使今日我哋饮杯奶茶贺一贺佢？ 好啊，要啊， 系啊， 系。 祝愿二月有台风打十号波啊！唔知俾大家放，俾大家放一两日。你知咩？ 每次打风都有好多朋友咧，系辛苦啊！ 系啊，系啊。不过即系有阵时，好多股民都话：，哇！如果依家有得打风就好啦，港股唔开市跌少六百点啊！即系成日都咁样讲， 都唔知几耐啊！迟啲可能台风都要开市噶嘛， 系 研究中噶嘛， 研究紧佢。 系啦，好讲翻奶茶先， 系啦， 大家 set 咗都系头先谂住饮翻奶茶啫，打风都开工，即刻唔开心。 但你哋中意饮冻嘅奶茶定系热嘅奶茶？或 者港式冻奶茶？ 哦， 我都系我中意饮港式奶茶嘅。咁啊，每年都有一个比赛啦，关于奶茶比赛咧，其实都好有趣啊。因为咧入边咧会教你认识下咩茶叶啦， 系咩茶底， 系咩茶底，有咩奶啦，咩叫焗茶啦，点样？咁我觉得啊，点解奶茶会成为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即系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咧，系值得啊大家了解同埋认识更多。其实咧有冇机会成为世界嘅非遗咧？依家成 好似打機咁噶嘛，你攞咗即係一個區域啊嘅物質文化遺產，你就想賣向世界嘅物質文化遺產咯。所以奶茶都有佢個特色噶喎，其實真 香港嗰啲尤其是啦，咁啊真係好少見到絲襪啦，絲襪奶茶。咁我自己都係好中意飲，但我係飲熱奶茶嘅，同埋我強調係唔可以落糖嘅。我覺得落咗糖係破壞咗個奶茶嘅。 煉奶得唔得？ 我都觉得唔得啊， 系， 炼 奶 又变 咗茶酒啦， 系咯 系 啊， 小白得唔得啊？奶茶吓， 冻咯， 要 冻 嘅， 系 啦， 冻嘅 OK 嘅， 但你系港式定系台式嗰啲咧？因为好唔同啊，台式嗰啲咧，一嚟咧，点都要摆啲嘢入去噶嘛，即 系 有啲嚼劲，有啲 Q 弹咁样噶嘛，但系港式就好传统嘅，咁可能俾支棍你搞下搞下，就算咧你有落糖冇落糖咧。啲人都系 都要搞噶， 都慣咗手勢咁撩下撩下噶， 硬係覺得咧搞完之後會好飲啲， 係啊， 撩下撩下佢啲味嘢出嚟。 有時可能咧啲夥計比較忙啊，杯奶茶咧唔係即時送上嚟你台嗰度咧，見得到佢個面度咧好似有啲 騰騰 咗嘅嘢咧，咁搞一搞個心安樂啲啫。 係啊， 同埋我又留意到近排啲茶餐廳咧，唔知係咪我哋以前成日講絲襪奶茶，絲襪奶茶咧，外國遊客嚟到就覺得嚇係咪著過嗰啲絲襪嚟攞奶茶㗎？而家就好似轉咗就係多啲寫絲滑奶。奶茶多啲喎， 因为有商品说明条例底下，可能啲外国人又谂住你系攞只丝袜嚟冲俾我饮，我先饮啊，点不知饮极都见唔到你有对丝袜 嘅，又或者系普通话上面其实读音系一样嘅，咁但系就变咗丝袜咯，感觉上好似靓啲咁 样， 系啊系啊， 我而家果然系。心思多咗好多， 系啊，丁环之心系国家咗，所以想大家明白多啲，啲内地嘅游客都会明白。咁不如咧就直接讲丝滑奶茶咁样，即系要白啲噶嘛。你譬如依家全国风行就手打柠檬茶啦，咁柠檬茶你觉得普通料啊？ 系啊， 手打 鸭屎香 系啊，鸭屎香系啊，唔系鸭屎绿系啊， 系啊，我想讲鸭屎绿咯。 但我唔明鸭屎系有咩香味啦。咁呢个系。我唔明嘅，但手打你一定明咯，系咪先？ 系真系有阵特别嘅香味嘅。 咁但系你都估唔到，你由细到大饮柠檬茶饮到大啦，差唔多。依家手打柠檬茶全国风行，基本上咧， 同埋冇一片柠檬，佢都系打埋啊嘛。 系求其一个城市咋，佢嘅手打柠檬茶店咧系多达啊，起码讲紧500几600间， 哇！ 即系好夸张嗰个产业链。 珍珠奶茶咁样咯， 系内地就系咁咯，一火红一样嘢就哇，即系全国嘅爆炸性咁去火红啊！ 不过讲。翻呢一个奶茶先，点解要讲呢？就系讲啊，你有冇试过饮完奶茶之后，尤其是冻奶茶啦，系会肚屙嘅咧？ 系 有需要去厕所嘅。 细个会 嘅， 细个会系啦。讲下点解先嗱？第一咧就系冻奶茶入边嘅冰啊，其实就系大肠杆菌嘅滋生源头。系啦，有好多时啲冰咧系冇经过一啲卫生嘅管理啦，或者系佢制冰过程啊、储存嘅过程咧，加埋其实香港潮湿噶嘛， 系 咁就好容易会加大咗呢一啲细菌嘅繁殖速度啦。咁、如果有时你尤其是奶茶一开始系热噶嘛，咁、你将啲冰加落佢哋咧，又冇适当嘅冷藏或者储存，你室温嘅环境咧就有好多细菌出现咗啦。咁第二咧就系、一啲嘅淡奶啊，头先有讲噶嘛，即系有时会落咩炼奶嗰啲啦，不过而家讲淡奶。通常咧港式奶茶嘅淡奶咧，一般都系有奶粉啦，有乳糖，有呢一个奶脂，有乳化剂等等嘅，入边嘅脂肪同埋卡路里个含量咧，其实系多过鲜奶嘅。 哦， 系啦，咁所以佢嘅油脂咧系好难分，好难消化嘅。 你想讲，虽然我哋极力推崇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系佢入边嘅益处咧，其实冇大家想象中咁咁显赫，系咪啊？即系你谂下，啲冰又有机会搞肚子，跟住啲奶又比较高卡啲咁样， 甚至乎咖啡因嘅含量都系比一杯咖啡多咁啊！因为 真 唔 知 系啊！我嗰阵时陀 B B 嘅时候咧，咁我都有问过我当其时嘅产科医生啦。咁佢都知道我平时系中意饮咖啡嘅，咁我都有问过佢，咁系咪唔再饮得咖啡噶啦？系咪全部都要 decaf 咁样样咧？咁佢话有啲人咧都惯咗嘅，咁你一日饮一杯都 OK 嘅，最多都系 B B 可能会咗啲咯咁样样。但系后屘佢就话俾我听，补充一句，但系咧如果你饮港式奶茶嘅话咧，其实佢个咖啡因含量比起一般嘅一杯咖啡咧系仲高噶，所以如果你系饮港式奶茶，大肚婆就真系饮少啲啦。 嗯， 原来系咁噶。 我係成日都以為，因為我飲咗咖啡因，我就手有少少震嘅。咁所以我呢期咧係減少咗飲咖啡。 咁就諗住我係攞個奶茶嘅 research 同我哋分享下啦，還掂自己飲開咁樣。點不知頭先嘉明講完呢、這個，有冇令到你都有少少震驚啦？ 我有啊，而家好震驚啊！我而家諗緊，咁、哦、我繼唔繼續飲奶茶咧？ 試下咯，睇下可唔可以飲到純養咗自己，唔手震咯。 抹茶嘅咖啡因其實都犀利㗎，都勁過咖啡㗎。 啊，係咩又？ 係啊， 係啊。 我喺度做緊啲乜嘢？ 所以你出去買一杯普通咖啡，其實如果想提神嘅話，個效用係 係啊，可能會係啦，即係你 精神上有個支柱咯。 係啊，帶咖啡又係啦，即係可能即係商人宣傳得好啦，成日話飲啖咖啡提神啊，搞到好似大家咧一日要飲好多杯先夠精神。 或者未飲咖啡就未起動咁樣樣。 係啊，咁同埋如果你係一啲即係如果你對油脂類比較敏感，或者進行過呢一個膽囊切除手術嘅人咧、 哦， 都盡量唔好飲咁多奶茶喎、嗯，因為個油脂入邊頭先講過啲膽。奶有好多油脂咧，系好难消化嘅、 嗯。 你长期饮用咧，可能会对肾脏系有负担嘅。 系咁啊，适可而止啦，每样嘢都系。 系啊， 即系就算饮呢个神丹妙药啊，你日日饮可能都会有 side effect 咧。 冇得制啦都。 系啊，都系嗰句啊，身体自己啊吓，好好保管下。 财经第一 线，好啊！请财金嘉宾出嚟之前，船仔麻烦你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啊！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啊！真系要着多件衫，好冻啊！咁随后两三日逐渐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9至10度，出面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3%啊！ 系唔该晒船仔，咁啊呢个时间咧，当然要睇实股票市场嘅情况咯。立即请来我哋嘅嘉宾朋友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琴日港股啊吓，真系跌得都几多嗱。几份财金报章都系咁样讲嘅，港股就突然间就跌589点啦。其实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噶咁样。今年咧开市开咗大概11个交易日到啦，咁啊10个交易天都系跌啊吓，咁啊有啲积极乐观嘅报章就讲话啊15000点保卫战咁样，咁但系。究竟啊，年头到依家呢10几个交易天发生过咩事？点解一步一步跌落去咧？咁啊，几只大蓝筹都全，其实82只蓝筹股全跌。咁即系虽然大家都唔想喺2024年开头嘅时候用股灾呢个字啦，咁啊，即系但系你谂下蓝筹股全线跌。连揾一隻升，我記得晏晝做其他財金平台嘅時候，都仲揾到一隻可以自家係升上去，咁連嗰隻都搞唔掂啦。咁啊 ，OK， 咁啊，港股究竟發生咩事？交俾 Dicky 幫你分析下，唔該曬你。 好啊，好。咁啊，頭先你都講啦，即係11日跌足10日咧，我諗都真係如果以機會率啊、或然率啊，甚至乎用任何科學去判斷嘅話咧，都係一件幾匪夷所思嘅事嚟嘅。都係啊，因為嗱，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當外圍曾經一段時間，尤其是過去嗰2、3个月啦，憧憬住咩呢？就是全球通脹見頂，而呢利率亦都有機會向下，特別係即歐美各國啲央行咧。 當時咧，外圍咧就係歌舞昇平賓客指咧係屢創新高嘅，咁啊甚至乎一啲新興市場印度啦，講到我哋周邊嘅日本啦，都係屢創，譬如話日本34年高位，咁我哋港股已經喺低位度徘徊噶啦。咁但係當外圍跌咧，港股的而且確咧就有一個嘅同樣嘅表現，即係話人哋跌我哋跌，人哋升我哋唔升咁嘅情況啦。咁你話失唔失望咧？就失望就肯定噶啦。咁甚至乎即係亦都幾無奈嘅現實，就係因為咁啱即係喺禮拜一嘅時間，即係亦都係我即係教啲同學仔班嘅日子啦。咁啊，講開衍生工具就話，哎呀，即係場內啲衍生工具咧，往往又係一個寒暑表嚟嘅。即係尤其是所謂嘅牛熊證嘅街貨啦，邊邊人多咧，就梗係收曬嗰邊嘅。即係所謂全部都係要被強制收回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話純粹講指數咁好啦，咁無論任何嘅指標去睇，嗰、那個超買嘅情況都好嚴重噶。嗱，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就咁講好客觀啦，20天移動平均線作為保利交通度中軸，而保利交通道咧，其實感覺上哇好技術喎呢啲，咁其實都係數學嚟嘅啫，就係講緊咧加同減兩個標準差，咁都係我哋平時咧技術分析會睇嘅一啲指標。咁而家呢一秒鐘咧，其實恆生指數偏離個保利加嗰、那個即係下面嗰個底部咧，都係好遠嘅，即係好少會偏離咁嘅。睇翻就算即係講緊兩年前10月31日恆指見底之後回升，講緊係14597。嗰一刻咧都冇咁偏離，所以嚴格上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好即係客觀而理性講，尋日嘅港股咧出現咗一個咩咧，係完全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即係話好啦，一路都係話唔夠驚，唔係好恐慌啫，咁唔係啦，尋日真係一個恐慌性拋售，因為如果唔係恐慌性拋售，都唔係全部啲股票都跌啦，就算你話喂中移動啊呢啲相對穩陣嗰啲都捱唔到，咁、那個原因就係、是、都係離唔開嗰幾樣嘢啦，即係第一尋日睇到內地嘅經濟數據，咁我亦都喺尋日朝頭早亦都喺唔同嘅平台都講話啊，即係唔可以憧憬太多，因為就咁講個經濟增長率咧就預咗噶啦，5.2%，因為李強總理喺達沃斯論壇都已經透露咗5.2%左右，咁而11個月嘅數據，即係到真係一年埋尾啦，咁其實最後個結論就係、是、好啦，呢、這個 GDP 就同預期一樣啦，咁但係再細心啲睇落去嘅話，其他好多啲經濟數據都唔算話太理想嘅，尤其是講緊譬如話失業率啦，亦都睇到譬如話公布翻嘅年輕人組別嘅失業率啦，係有所回落，但係仍然係好高啦。咁啊，再加埋就係、是、讀緊書嗰啲唔計啦。咁啊，再者其實睇埋零售銷售啊，特別最差就係講緊內地整體房地產市場而家呢刻咧。都即係未能夠回復，咁又唔係淨係咁啊嘛！而家你再加埋美元又反彈，美債嘅孳息率又有少少回升啦。雖然咧由高位跌咗好多，但係只要佢回升就成為美股回吐嘅藉口㗎啦。這個、呢個咧，我記得我兩個零禮拜之前咧就已經提出咗咁樣嘅睇法。咁所以就算係美股咁強，美股回都係我嘅預期。咁所以港股咧就繼續咧有個比較即係差啲嘅表現咧，都係即係。即係難聽啲講一句咧，都係完全係避免唔到。再加埋就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到現在睇到無論係本港股市又好，或者係本港經濟都好，各個環節都好，都係冇一個復甦嘅跡象啊。咁呢個都係即係無奈地喺股票市場度反映啦。不過即係跌到咁樣嘅時間咧，亦都即係有翻呢筆水，亦都會憧憬下喂，即係唔好話鬧唔鬧底啊。不過都真係好似感覺上都係好低殘。水平，所以而家喺呢一秒钟只可以望就话嗱，即系冇啦，即系纯粹讲技术嘅角度嚟讲咧，就下一个支持位咧，就已经系翻去还原基本部，即系两年前 Halloween 嗰个低位，咁啊寄望住就真系唔好跌穿呢个位置啦，咁但系试到落去呢个位置嘅机会就真系唔可以完全排除咯。喺呢段時間，尤其是即係內房景氣都仍然係未得啦，睇到70大中城市嘅呢一個樓價相關嘅指數都仲係錄得一個好顯著回落嘅幅度啊！咁所以呢幾樣嘢再加埋外圍啦，哇！就地緣政治講咗4個字，但係嗰種錯綜複雜嘅關係咧，就真係有排講嘅，即係都相當之複雜啦。嗱，當然集中咗喺呢個胡塞武裝分子啊，跟住又伊朗啊，又伊斯蘭國啊，又跟住又巴勒斯坦啊，即係亂曬大龍啦。而家已經喺呢一秒鐘，咁所以即係唔好話嗰陣之前嗰啲俄烏啊、以巴啊、以哈嗰啲，即係所以即係全球嘅時局都真係。 充满变数啦，只可以咁形容啦吓。 嗯，咁啊，积极乐观啊，都有啲好消息嘅。咁睇到有财金报章咧独家专访咧，阿陈茂波司长啦，咁啊，终于讲呢句啦，短期无意征收呢个资本增值税咁样。咁啊，资本增值税呢五个字咧，绝对喺呢个礼拜入边咧，就无论你睇所有即系财金嘅节目啊，至听所有嘅财金节目都会讲，哇，唔系话香港如果有资产增值税嘅话，都几礼计下喎咁样，咁啊刹停咗啦，咁啊依家初步口头上都咁样讲，佢应该真系唔会征啦，咁啊唔会征就应该对个市场嘅投资气氛好啲嘅，会唔会系咁样啊 ？Dicky， 你觉得？ 我好难咁样形容咯，因为即系如果你话之前啊提出都唔系真系提出都好，咁而家就即系更正咗个讲法就系唔认为。在而家呢個時段，香港具備徵收資本增值税的呢一個條件咁，咁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非但止冇條件，喺而家呢一刻咧，真係提都再難。咁好啦，而家冇啦，冇咗呢件事，但係調翻轉啦，即係我又會憧憬啦。咁好啦，嚟緊嘅財政預算案究竟會做啲乜嘢咧？因為喺而家呢一刻黑下，大家都會望到噶啦，樓市係即係斷崖式咁跌，股市咧就全世界表現最差。咁喺呢一秒鐘，係咪一啲所謂過去逆周期措施而家要變呢？例如譬如話樓市全嘅設立呢，甚至乎係啦，過去話呢股市好好景嘅時間呢，要加呢一個股票加入印花税，好啦，而家減返去原還原基本部，調返轉頭而家係咪應該大刀闊斧啲，例如調返轉頭減呢，咁有冇呢個勇氣呢？特區政府甚至乎其他嘅啲措施會唔會可以做呢？一個即係逆周期嘅角度，因為即係過去香港唔係冇做過類似嘅嘢㗎，直接入市打大鱷都做過㗎當年，咁但係感覺上就係而家啲特區政府官員就係話啊，樓市跌得唔夠多，股市都唔係好差啫，咁就真係唔知係用乜嘢指標去量度佢唔夠差啦。咁但係即係我諗百物就騰貴啦，咁但係咧即係香港嘅經濟咧有幾低迷咧，尤其是即係零售市道啦嚇，又即係個個就去曬啲內地啲批發式超市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大家都係要諗下計仔嘅。即係好多年前我曾經咧都喺我啲訪問啊直播度講話啊，我最中意咧就係某一間嘅批發式超市，如果你話喺香港開咗喺大嶼山咧，就應該會好好景。點知就而家人哋就落咗深圳咯，係啦。咁所以即係有啲嘢就真係冇辦法嘅，真係香港係唔知係天然地地利地有問題做唔到啊，定係有其他原因？所以即係只可以就係話作為一個我係一個即係。金融從業員或者一個本港的小市民，我就只可以期待下嚟緊嘅財政預算案究竟有啲乜嘢，即係大刀闊斧少少嘅措施去挽救下黑下已經係極端低迷嘅即係經濟嘅狀況咯。 嗯，咁啊 ，Dicky 嗱，訪問最後咧，同你傾埋呢一個啦。咁啊，啲散户話：哇，跌到落嚟呢度萬五點旁邊咯。咁如果你話喂再追落去下個底啊，已經係2022年10月31日啊嚇。咁啊，14,687點。咁啊，如果心急唔等定，咁啊，留貨係時間未啊？咁定還是大家可以咧靜待耐心觀察下咧 ？Dicky 交俾你講啦。 係，我覺得咁嘅，即係嗱，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咧，用預測市盈率嘅角度去講，又或者用指數而家黑下八十多隻成分股嘅角度去講，係好低殘，係好吸引，但係大家應該知道，即係股票市場，我哋永遠都記住嘅，即係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嚟嘅啫。嗱，即係股神咧就一句叫做咧，就係當別人恐懼時，我哋貪婪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但係都仲有一句嘅，就係另買當頭起。咁所以即係過去我都有即係講過啦，即係尤其是過呢一年就即係教大家就係話要分散投資啦。咁另買當頭起嘅當然係日本股市啦，日本嘅經濟嘅復甦嘅憧憬，因為一年前開始股神大舉入市啦。咁再者咧就係講緊當美股真係出現一個美元回升、美債知息率回升嘅時間，美股都會回吐啦。咁但係真係要揀低殘爛股港股定係趁美股回吐買美股咧？咁我都係一定揀後者噶啦。咁但係你話喂？ 喂，從資產配置嘅角度，咁既然都咁低殘啊，咁可唔可以配置一啲咧？咁我就即係又係要反問翻個基本面啦，即係話你覺得佢好低位啦，咁但係呢段時間都係繼續累創新低喎，咁究竟係博反彈啦，定係觀望咧？咁我會覺得就係從歷史嘅角度去判斷咧，即係港股而家呢一刻嘅低迷嘅狀況咧，就真係有少少超賣咗嘅，即係話客觀今年咧亦都有反彈空間，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就係如果呢一刻喺冇反彈信號嘅情況之下冒然入市咧，咁亦都真係要承擔咧個即係短期波動嘅風險咯嚇。 咁相對咧風險就會相對較大噶啦。咁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嘅。Dicky 頭先有提及個股份，有冇持有咧？ 诶，冇自由嘅，唔好。 系，听日再倾啦，拜拜。 好，拜拜。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的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都亲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渐渐迎接风口，情系国家，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意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家渐渐迎接风口，情系国家，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意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 Big Holly邝美云有呢首作品加下，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噶。依家咧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2%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正系检讨急症室收费。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相信，显示喺整个医疗体系之中，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系认为唔应该只系聚焦加几多钱，更重要系发展基层医疗，做好预防，亦都有助更好运用资源。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呢，就是一起帮你的手机插电。为什么有一个提醒呢？ 你有几多%电啊，船仔给我看一下。 是哇，现在得返91。 91。 91都挺好啊。 你呢你呢？ 我72。 是咩？ 系啊！ 你点解会咁少嘅？你朝头早做咗啲乜嘢？我想问。 睇咗好多嘢先做 节目。睇咗好多嘢啊！系、啊，你的电量反映你的功课如何系咪啊？诶、嗯，小白咧， 我76， 七十六，哇！你再叻啲 喎。 咁我睇咧最少啦，我98，系啊。定还是系我嘅电池健康量健康过你哋咧？ 应该系你个电池健康。 系讲笑啫。 电池健康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大课题嚟嘅，因为每一粒嘅电啊，而家呢个年代嘅电池咧，同我哋以前啱啱用手提電話嘅電咧，個用法都不一樣噶啦。以前咧，可能大家都會諗住就係任何電器都係，或者任何用嗰啲電池咧，就要用曬佢先，跟住先插電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代，由於係鋰電嘅關係啦，咁佢哋再加上亦都有智能系統咧，去到 mon 住個電，所以你咪會睇到嗰個電池佢到底係健唔健康。係嗰個係真嘅，嗰個電池係真嘅。咁你有陣時見到，如果佢係80至83左右呢、這個已經可以開始咧，就諗下需唔需要換個粒新嘅電？你自己都會發覺嘅，因為你會發覺原來粒電咧，突然之間嗰個效力咧會 drop down 咗好多。 係啊，我得翻89%咋。 哦，咁啊都仲捱到嘅，嗱仲捱到。 但係我啲覺得不如而家有個 care 咧， 哦， 換一換咧。 系啦，咁呢个你可以諗下啦。 你要问返相关嘅人士，我哋又唔系 genius。 系啦， 问返 啲天才先。 问返天才先啦。 系 genius， 问返啲 genius。 系啦，咁我最想讲嘅呢就係而家嗰个电呢，因为之前晨光我哋都有个 KO 系 IT 㗎嘛。咁其实经常都提醒呢我哋啲听众呢，即係喺利用啲智能电话插电嘅时候嗰个技巧。咁系啦，咁你就唔好諗住我返学或者返工啦，返工嘅时候用粒电就差唔多用到佢都着红灯啦，咁我先插电。然后就着住嗰个咩悭电功能就差咁样啦。其实咧，插电嘅时候个技巧就系你基本上去到70%咧，你就已经应该要帮佢插电。 哇！ 系啊，70%应该要帮佢插电噶啦，因为咁样嘅插电嘅方法咧系用得佢最好嘅。咁粒电咧系最健康嘅。如果你低过50嘅话咧，其实佢已经咧个电嘅效力会开始慢慢减退。 哇！ 同埋咧，佢电咧，由于佢用 AI mon 住啦，所以佢好有个位好吊轨嘅。其实佢每一粒电咧，佢会计住你可以差几多次嘅。 系 咁，如果你系每一次都系低过，我假如佢系低过50%，或者佢而家新嘅 setting 啊，去到譬如可能60%，咁你先差电嘅话，其实佢嗰个就已经 count 咗你差咗一次电。 但如果未到嗰位就差咗唔计噶？ 未到嗰位佢可以唔计噶，因为你粒电仍然保持一个高效能嘅情况运作啊嘛。 系 咁，但如果低咗嘅话咧，佢就会处于一个咧就佢我要重新再差过呢粒电啦。咁每粒电咧，佢亦都会计翻佢到底可以差过几多次嘅。因为好嘅电可能佢可以差多嘅次数会多啲啦，即系例如佢可以差1000次咁样。咁你就计翻有啲人一日可能佢差3次电嘅，咁所以就。直啲講就係佢一年佢就粒電就已經係玩完啦咁樣。咁有啲朋友咧，佢可能慣性咧去到70%，佢我成日都係叉住喎。你發覺嗰啲朋友佢粒電咧係玩得耐啲嘅，隨時可以玩2年，佢都仍然係可以保持喺80%嗰個健康程度。咁所以你話如果朝頭早你要叉電嘅話咧，你成要 mon 住個 percentage， 要著翻佢。 係。 咁你就見到咁上下嘅時間咧，你就叉佢，係啦。咁所以而家有譬如巴士咪叉電嘅， 係啊， 好好噶。因为你又可以睇片又成，不过咧又唔系好太建议系消耗太多电量嘅 app 咧。当你要用嘅时候插住电，因为嗰个就变咗系流水式咧，其实又会损害到粒电。 喂，呢啲要学噶呢啲 系啊，好高嘅原来粒电咧，好彩我都系听翻啲专家讲。 唔系 gadget 嘢咧，真系即系我哋踏入一个科技嘅世界啦，即系你应该日日都提住啲 gadget 嘢嘅。 系啊， 如果你唔识咧，即系其实都几落伍噶。 冇错，我都讲得啱。即系譬如好似之前阿 Ringo 阿李耀培咧，又同我哋讲。个即系电车嘅插电，你亦都即系其实同手提电话原来一样噶，你亦都唔好咧，下下等到佢就嚟玩完啊粒电，你先急急嘅谂住，系系啦，佢仲有可能102公里咁我先插，你可以嘅话咧，佢可能行咗大概仲有70%到，你都可以带佢插电，咁粒电咧原来又系会近啲噶， 但又唔好成日插爆啊， 系啦， 但唔同车款唔同嘅，依家内地啲电能车款可以插到100%，完全冇问题，好劲噶，系啊咁样。 喂，咁但系手机如果我长期插住佢咧？ 長期叉住佢咧，正確嚟講佢冇問題嘅，因為長期叉住佢，佢粒電池咧，聽翻專家講啊，佢粒電咧原來個入邊個智能系統咧，佢會幫你，你插滿咗佢會自己停嘅。 哦，係啊，係啊，係。係 佢會自己停，唔幫你插電嘅。 嗱，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阿嘉明呢個問題問得超好，而小畫都答得好好啦。咁如果你話要用埋一個實證去 proof 咧，就係你喺翻 Genius Bar 嗰度咧，佢全部機都叉住，佢由開。佢又开门口嗰一刻到闩门嗰一刻，佢都系笃住条线插紧电。咁点解嗰部机都唔坏？就系、是、因为佢可以其实插住电。我哋传统中国人社会就觉得，哇！你长插一定够电就打柴啦。 呢个系以前嗰个 concept 嚟噶嘛？ 呢个 concept 唔 work 噶啦。就好似微波炉会致癌咁样，即 系 有啲知识咧，即系旧时我哋觉得系咁咧，认定咗系咁咧。 系啊， 但系随住我哋嘅知识增长同埋科技发达，系唔同咗嘅。 系啊，有啲嘢系改变咗，而我哋要学习翻先得噶。 即刻攞条线插下电先。 系啊，好好啊，小白呢一个系啊，你多啲讲呢个范畴，好好听，好听，好听。 相信大家都食过酸酸咪咪，非常之好食嘅乳酪。不过乳酪究竟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Was gray, but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 And the air is thick with loss and indecision. 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其实就是一种经过发酵的奶制品。在古代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即是今时今日土耳其的地方，有个民族就已经懂得做乳酪。他们的羊奶放耐了之后，有时就会因为细菌而变质。咁啱有一次，有一种酵母菌竟然入到去羊奶度，将羊奶变成了酸甜可口的乳酪。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就开创了乳酪的历史了。来到2000年前，色雷斯人在希腊的东北部和保加利亚亦都开始整乳酪，用的都是羊奶。 后来这种技术亦都传遍整个欧洲。去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到保加利亚人的长寿秘密原来就是成日饮乳酪，所以西班牙的商人亦都开始在药房卖乳酪作为长寿产品，不过卖得一般。之后亦都转至美国，不过今次就不在药房卖，反而在咖啡室和冻饮店推广，还大卖广告。于是在美国，乳酪亦都变成受欢迎的东西。所以下次大家饮紧乳酪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个这么简单的饮品背后原来是蕴含着这么丰富的历史和科学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讲下啲亲子嘢啦，因为呢个话题咧，相信系嚟紧适龄嘅小朋友界别当中咧，都系热烘烘嘅话题啦。就因为咧，其实嚟紧嘅星期一22号咧，就会系正式开始小一嘅统一派位选校阶段， 无权拆奖啦，唔系啲小朋友啊，系 家 长， 系啦，又系烦嘅时候啦。点样写咧？系咪要一咧？点样样去做呢个策略咧？小博都经历过啦， 我经历过嗰阵时的，而且确要问翻自己嘅老师先啦，咁睇下点样选择啦。有很多家长都会睇翻本身嗰间嘅幼稚园，佢哋自己派位通常嗰个嘅成绩会系点嘅。咁所以第一步应该做嘅时候咧，就系喺选择幼稚园嘅时候就应该做咗，睇翻个幼稚园本身佢哋嗰个嘅派位嘅情况系点样，先至去就到。冇错啦，系啦系啦，会唔会自己都系有心仪嘅小学？本身咧佢哋都系经常会派到嘅，咁可以第一步应该系嗰度嗰个做咗简单嘅筛选先嘅。 有啲妈妈甚至乎话咧，其实应该系谂住你个小朋友系两岁嘅时候咧。佢想读咩中学，由中学转翻落去小学，然之后就帮佢拣幼稚园。 冇错， 哇，真系谂得好长远 啊嘛！多谢我妈咪冇谂咁多啫，令到我有一个快乐嘅童年。 始终即系人生好多唔同嘅转折。 系啊，咁其实有阵时嘅话，你屋企可能搬屋又。成個套路又唔同咗，咁所以呢啲真係要考慮好多啊。 又或者可能即係家長一心就諗住啊，我係想佢行呢一條路線嘅，但原來小朋友嘅性格本身就唔係呢一條路線嘅，咁亦都會有個轉校嘅空間嘅。 你係諗住佢第時可以做醫生、律師，點知原來佢真係好中意踢波，點算咧？ 係啦，都係一個發掘嘅過程。係 咪可以英超嗰度發展呢？ 都開心㗎，你做星媽喎。係 啦， 嗱，講翻呢一個嘅小一學校啦，其實都係真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過咗呢一個自行收生嘅階段之後咧，都有一班比較彷徨嘅家。家长啦，就系其实今个星期一啦，嚟紧星期一啦，就会开始要去填 form 啦。咁其实讲真，今年会喺九月份升读小一嘅朋友仔咧，系有21,200个小朋友嘅，就会参加呢一次嘅统一派位啦。 依家系咪 ？Sorry， 我想打个岔，依家系咪填电子 form 嘅？ 系啦，嗱，你可以上 I am smart， 系 至方便加好呢一个平台，要预先登记咗嘅。 你都知我哋啲唔知道啦，细个嘅时候，即系爹哋妈咪都真系用。即系要写好多字去填， 系啊， 细个 嗰阵时系， 咁但系依家就有呢个字方便啦， 系 嘛， 但有啲几好嘅一个利因啦，去点样去等大家用多少少呢个电子平台啦，因为如果你系用一个手写嘅方式去到交表嘅话咧，咁公布嘅日期咧就会比较迟少少嘅，咁如果你系透过电子平台字方便呢个平台去用翻你自己喺网上面已经系预先登记咗一啲身份核对嘅话咧，咁当佢公布嗰一日咧，你系会早几个钟头知道噶，结果你系会早少少获通知噶， 冇错啦。 几个钟好开心噶， 系啊， 你惊少几个钟。 同埋咧，你如果你系自己填 form， 你会见到人哋已经知道个 result 嘅时候咧，你 会 系你会好怯噶。 系， 所以即系都即系呼吁啲家长咧，都系用翻电子嘅方法。 系呢个几好啊，过关都有用啊，呢个字方便。 系啊，嗱，不过咧，预先提示字方面咧系绑你部手机噶吓。如果你换手机嘅话咧，麻烦你要去翻多一次，揾到柜 櫃枱嘅朋友去幫你做翻一個新嘅核對，譬如話去郵局啦，揾翻一啲嘅櫃枱嘅服務。咁如果唔係咧，你嗰部手機就唔會可以直接登入到智方便去做呢啲咁方便嘅活動啦。 換乜計鬼啊！依家經濟咁差，係啊，用多一兩年先換啦，係啊。 因為遲啲又四月份之後又收多你一份垃圾費噶嘛，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真係好好咁珍惜你而家現有嘅資源。 唔係啊，我調翻轉頭咁樣諗咧，垃圾咧依家開始真係有價值咯。 係咪啊？ 就算你一嚿垃圾，你有價值， 係 因為你開始有成本， 冇錯， 開始有成本。 要珍惜垃圾。 原先你做一嚿垃圾冇成本噶嘛，我係垃圾嚟嘅，我係廢物嚟嘅，但係唔係唔得啦，你以後唔可以咁樣講啦。 嗯， 係啦，你咁樣反而會俾翻佢僅餘嘅 value 俾佢啊。 咪係咯，嗱咁睇翻咧呢一個嘅南區方面嘅學校啦，原來超過一半嘅學校咧係有學額證嘅，咁另外三分一嘅小學咧自行收生係不足噶，咁所以又未至於咁彷徨啦。端年計嘅話咧，今年準備會升小一參加統一派位嘅學生咧係少咗大約800人嘅，咁會唔會感覺上又覺得咦定翻少少？ 係一啲位鬆翻啲嘅話咧，咁相信大部分嘅朋友都應該可以揾到自己心儀嘅小學嘅。 係啊。 9点钟， 峰冯允谦最新作品《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早晨九点十分的时间，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要跌跌94点，标普五百指数都跌跌26点，纳指无一幸免都跌埋落去，跌88点，收报14855点。咁啊，港股嘅 ADR 咧原先升得多啲，升到90点啊，点不知啦。再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轻微高水啫，咁啊。今日有冇机会收复失地呢？我估散户股民都唔系咁够胆谂噶啦，务求咧今日跌少啲啦，希望咧喺15000点度咧可以守得住咧，可能先系今日开始咧啊，大家咧需要将个目光咧注视住嘅重点。不过呢个时间咧又可以呼吁下电话18723888啊吓，咁啊嘉明同船仔叫下啲听众朋友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先。 系啊，热线正式开放啦，如果有啲咩开心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啦，重要日子亦都可以预先做个预约，咁我哋就可以透过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心爱嘅人咧喺大气电波当中讲下嘢。 我有好多心爱嘅人，我即刻咧想透过呢一个大气电波，多谢我嘅团队。 好啊，好啊， 晨光第一线每一个人，多谢阿 O， 多谢嘉明，多谢 小白， 我哋都多谢小白，都系监制，都系监制，监制准时出单， 多谢台长， 多谢监制， 多谢台长， 多谢处长， 多谢宇宙，系啊，多谢宇宙，宇宙最好啊，无边无界系咪先？系都费事多谢咁细啊，再多谢大。 所以听众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18723888打翻上嚟。今日我哋大家一齐，不如讲下多谢咯。 好啊，18723888等你打嚟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阿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O请嚟咗咧亚运金牌桥牌嘅得主啦，系啊，麦国辉先生啊，吓，大家系咪叫你 KF 啊？ 系，大家你好，大家你好，我系嗰啲桥牌朋友都叫我做 KF 嘅。 我记得。回想翻啦，搭时光机去咗上年2023年啦，咁啊奥运亚运啦，香港嘅亚运咧有好多嘅金牌得主啦，其中一位就系你哋嘅团队啦，即系香港队啦。我记得临尾要对用咗3-4个钟头先可以解决到对手啊，嗰一场系咪啊？ 我哋决赛系打咗2日嘅， 系啊， 系啊，每日其实都要5-6个钟， 哇， 6个钟以上嘅。 亚洲国家入边。最强系国家队啊，定还是印度呢？ 如果平均往绩咧，就系、是、国家队。印度平均喺世界嘅成绩都 OK 嘅，都几好嘅。佢往绩对香港队就麻麻地， 系咪？即系你哋就系可以知道，虽然成日都话印度嘅朋友仔计数计得好快啦，或者机关算尽啦，但系咧往往咧都系香港嘅代表队咧都系对住印度咧 check record 有好嘅成绩嘅，系嘛？ 有啲心得啦， 系有啲心得，知道点去应对咁样。 喂， 好多朋友都唔知咩系桥牌运动，直至攞咗金牌，海旋回归。 翻嚟啊，香港嘅澳组委去接待啊，好开心嘅时候，大家会知道桥牌运动多少少。入门嚟讲，我哋往后嗰几集再讲啦。先问一下麦 Sir 啊，其实你自己系几多岁开始接触桥牌运动，而点解会成为咗香港嘅精英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亚运嘅桥牌赛咧？ 我咧其实就系大约十八岁嗰阵时，十七八岁系高中嗰阵时，就喺学校度见到有个老师喺度教啲同学仔啦喺度玩啦，咁我好奇咪走去望下咯，咁样咁觉得佢哋又几过瘾，几好玩，因为我细个都中意玩 pair 牌嘅，咁佢哋又玩 pair 牌，咁我奇怪点解学校可以玩 pair 牌咧？咁样咁我妈下就上咗瘾啦，即系我哋香港有个桥牌协会嘅，咁我哋之后就开始喺出去參加我女啲比賽啦，咁樣啦，咁偶然嘅情況之下，咁有個我而家個搭檔個 partner， 咁阿 Dicky， 咁佢就咁啱佢就贏咗個世界青年比賽嘅代表權，咁、 哦、 而佢個 partner 咧又去唔到打，咁佢就揾咗我去頂替啦，咁樣，咁當然你話佢點樣揾我打，咁可能佢覺得我都有一啲天賦啦，咁樣 係。 咁时机到啦，咁咪去囉，咁样囉。咁一路就开始就代表香港啦。 係。咁代表咗香港几年啦，即係喺香港嘅桥牌队。 如果你讲緊成年组啦，即係公开组呢，就第一年係04年。 嘩，廿年喎已经。 啱啱廿年啦。 嗱，回想返第一年踏入成年组，即係如果用足球嘅世界就大港腳啦，係啊，即係咁樣類比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會明白多啲啊， 係啦， 即係踢大港腳踢足廿年，就依家換來亞運嘅呢個金牌啦，咁樣咁你覺得都經歷咗咁多，自己個橋牌能力值係咪又提高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橋牌係團體運動嚟嘅，依家嘅搭档系咪现阶段嘅配备上系最好噶啦？可攻可守，可互补不足嘅咧？ 我拍档对我嚟讲，我就好满意嘅，系啦，即系咁都 partner 咗，即系03年到而家，即系足足廿年以上噶啦。廿年前开始代表港队啦，咁但系其实中间都唔系话每一年都代表到嘅，我哋都要有选拔嘅。 系 咁，我自己都唔系话每年都攞到呢、這个即系、就是、代表资格嘅，有时都。俾人哋即系打敗咁樣嘅，係啊，咁又高又低啦，咁樣咯。咁因為我哋係一個團體運動嚟嘅，咁香港就唔會話得一隊獨大咯，咁可能都有兩三隊去競爭呢、這個 出賽資格， 出賽資格嘅，係啦，咁樣咯。咁都係好成良性競爭咯， 係 係啊。咁而家呢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可以講就係話上屆亞運係一個起步咯。 嗯，反而是一个起步。 是啦。 个原点不是04年，是23年才是一个起步。 不是上一届只是讲18年。 18年的亚运。 因为18年的亚运是第一次有桥牌这个项目放下去的。是啦。那我们那时候即是都咦好惊讶喎，那他们将我们这个纸牌的游戏，即是这个智力运动啦，放下去桥牌这个即是放下去亚运这个大家咁重視嘅比賽裏邊，咁好興奮啦！咁我哋嗰時未開始去即係努力去比賽啦，咁樣。 我覺得呢個運動會薪火相傳啊，隨住科技嘅發達啦，橋牌運動會變成一個電競項目咯。即係嗱，呢個係小弟嘅一個想法啦，或者一個好基本、好大機率發生嘅一件事。嗱，我唔知作為一個橋牌運動員，你點睇呢個趨勢啦？ 有呢個可能。系啦，咁点讲咧？但系同电竞有少少分别嘅，因为电竞咧其实就有啲有观赏性，即系你如果作为观众，你睇住佢，你本身冇玩呢个游戏， 系， 但系你即时睇住佢打嘅话，你都觉得咦有啲嘢睇下， 系即系劈龙啊，杀塔啊，或者调翻转头街头霸王咁啊，你由细打到大，赢输 KO 你就好知道边个赢谁胜谁负一目了然啦。 系啦，咁但系桥牌就有啲唔同嘅，即系。你作為一個普通，如果你本身唔認識呢個遊戲嘅人咧，你去睇嘅話咧，你就變咗冇乜觀賞性啦，係啦。咁呢個都係我覺得都係一個考慮因素咯，係啊。咁但係其實世界個趨勢就係話，都慢慢會將智力運動咧放落去係即係運動呢個範疇裏邊嚟嘅。咁我相信就算嚟緊下一屆亞運可能冇橋牌啦，咁但係將來亦都會即係。 第時會有嘅，點都 好啊。咁啊嗱，今集咧同 KF 咧講住咁多先啦嚇，我哋咧先喺橋牌嘅世界外邊周圍行一轉先。好明显未入到去心脏地带㗎，一定有啲心机旁边嘅听众，喂，请到个桥牌嘅亚运冠军嚟，你做乜唔问下究竟桥牌系点样玩嘅？放心，会问，但系呢唔系咁容易讲得到嘅，桥牌系点样玩？不过都想尝试透过大电波等大家认识下多啲呢个智力运动项目啊，好冇啊？多谢 KF， 下集再同你倾过 ，thank you。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等大家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啦。咁、如果你话哇，今日有啲开心事嘅，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以至啦，即系帮下唔同嘅球队打下气都好啊。咁啊，近排好多唔同嘅足球项目啦，咁啊，即系琴日踢波啊，国家队又赛和咗啦。咁啊，嚟紧香港队又继续亚洲杯噶咯，咁样咁啊，亚洲杯都几好睇嘅。其实我就礼拜一嘅时候冇翻工，我未同小白对过一次嘴啊。关于亚洲杯，我觉得都即系香港足球代表队都几热血啦，睇得 系啊！佢成场波咧，即系都讲翻一两句，就系嗰场波其实真系虽然输咗，咁但系其实有两球都系 系咯，争啲入啊！阿米高真系几劲啊！呢、這个德丙嘅球 都系要用 VR 去到决定啊！所以 哥连斯 系咯， 嗰阵时 计下计下数，如果唔系有嗰啲我自己主观叫觉得系问题球嘅话咧，我哋唔会输噶。 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下香港嘅球员啦，都好有趣味嘅。譬如阿 Philip 仔都系叫做香港啊。即系冠军骑士之后嚟嘅，原来 系啊系啊 系啊， 咁犀利嘅基因， 冠军级人马嘅后裔， 系啊，咁大家可以即系有唔同维度分享下。不过我即系扯得远咗，1872388，大家打电话嚟，可能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船仔会好认真听啊，听众朋友嘅电话噶啦，依家。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祸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全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酒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视线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如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 他是洪家豪啊有这首全新的作品名字叫做黑玻璃 神光追踪31 嚟到1月18日星期四呢、這个时候又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团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星期四嘅7:35就送俾大家铿锵集，今晚铿锵集嘅议题会比较沉重一啲嘅，就会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咧本地智障人士嘅支援服务系咪足够啊？点解咁讲呢？话说啦，回忆翻2023年9月同埋10月份咧，即、就、系、是、一年发生咗两宗咧智障家庭嘅伦常惨案啦。其中一单咧就系更加引致一对咧50几岁嘅智障兄弟就过咗身添。咁啊就系呢个2023年9月份咧，喺秀茂坪嘅有一对智障兄弟就怀疑咧佢哋嘅母亲咧入咗医院冇人照顾，就喺自己屋企个饿死咗。咁啊呢一宗嘅惨剧咧就反映咧而家社会服务嘅一啲罅隙啊。呢对智障兄弟同埋佢嘅母亲咧未有主动求助嘅时候咧。社会嗰个安全网呢好似发挥唔到嗰啲保障啊把关兜底嗰个角色啊。咁俾返少少数字大家啦。根据统计处嘅估算啊 ,2020 年全香港智障人士嘅总数呢可能呢就有77000个至到呢90000位。咁但係呢轮候呢啲智障人士嘅宿舍嗰个时间好漫长嘅。如果嗰啲照顾者即係譬如头先讲嗰个秀茂坪嘅惨剧嗰度啦，嗰啲照顾者年纪越嚟越大呢，咁照顾越嚟越吃力啦。一旦呢啲照顾者失去咗照顾能力嘅话呢，咁呢一啲嘅智障人士边个照顾呢？社署啦，而家有啲乜嘢政策配套可以帮到手呢？一啲社福机构啦，又有啲乜嘢支援嘅服务真係提供得到呢？关心呢个议题嘅朋友，记得留意今晚7:35嘅铿锵集啊！ 系啊，都系见到而家以老护残嗰个状况系越嚟越普遍啦。咁系真系难免嘅，因为而家香港都人口老化啦，咁真系需要更加多嘅人去帮忙去睇一睇嘅。咁我谂除咗政府可以做啲嘢，如果系真系隔离邻舍嘅朋友们都知道，原来身边有一位屋企嘅成员可能系有智障嘅问题嘅时候，不妨试下。帮下手问多一句，可能就避免到呢啲惨剧嘅发生。咁当然啦，政府可以实际上做啲乜嘢咧？就记得留意7:35嘅铿锵集啦。去到8点嘅时间，有咩睇咧？今晚 继续送俾大家呢个《正义搜查线之骗局拼图》，咁系以呢个戏剧形式啦、单元剧嘅形式，去到了解一下香港证监会嘅工作啊。继续咧系由一对嘅演员拍档啊。钟雪莹饰演呢个证监会嘅新晋有火嘅调查员，就拍佢嘅拍档周子君饰演嘅一位证监会嘅高级土资深嘅调查员，咁啊一个好稳阵、好稳重、好淡定，一个好有火、好冲动嘅一对调查员。咁啊，今集咧佢哋调查嗰个案件咧就系呢个市场操控嘅案件。故事就讲咧一间上市嘅医学美容公司咧，就用配新股嘅方法筹集资金，想收购一个咧好有潜力嘅制药公司。咁但系证监会咧就怀疑嗰间所谓被收购嘅对象咧，只系一间业务不明嘅空壳公司，当中就涉及咗呢个市场操控嘅问题喺度嘅。今集咧就用呢个戏剧形式咧，去到一步一步调查嘅真相，咁啊，从而让我哋观众咧可以认识下证监会嘅工作同埋佢职权喺边一度嘅。有兴趣嘅朋友记得留意今晚8点《正义搜查线之骗局拼图》啊！ 最中意就系睇呢啲用剧集啊或者啲演戏嘅方式啊去讲一讲，究竟一啲唔同嘅社会机构或者一啲政府机关咧系点样去做到把关嘅工作嘅？因为确实咧，对于证监会咧，我都系一无所知，因为佢始终系可能系关金融事啦。咁小妹对于金融咧认识不足嘅，咁但系相信如果睇完呢套戏嘅话咧，就对呢一个市场操控啊，证监会点样去保障到我哋咧，就一定系知道得更加多啦。咁记得就要留意8点嘅《正义搜查线之骗局拼图》啦。去到10:30嘅《奇妙之城》第二季，去到最后一集啦。 冇错，咁啊不经不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今集咧就会带大家游览边一个奇妙之城咧，就系、是、去到呢个四川嘅成都。带队嘅咧就系、是、中国歌手张杰。咁啊四川成都咧就系佢故乡嚟嘅。咁啊由佢带大家去到游览成都，睇下咧真系当地人睇嘅一个地方究竟有啲咩唔同。嗱，佢咧就会带大家啦，去到游历咧佢从细就生活开嗰个地方叫做外南街啊。咁就会睇下川剧啦，另外啦带大家咧用踩单车嘅方式游历呢个老嘅成都，咁就睇下咧成都究竟老城区有啲乜嘢魅力所在。

时间翻到嚟早上嘅9:43啊，咁啊神哥 Morning Call 嘅听众咧就正在努力接驳中嘅， 系啊，希望可以快啲揾翻林生啊吓，我哋阵间而家即刻打紧俾你噶啦，留意住电话啦。 系啦，咁啊头先都有讲过啦，咁啊今日都有我哋有好多人想多谢啊，咁啊唔知道今日呢一位嘅听众咧，佢又点称呼咧吓，船仔？ 林生啊， 哦林生，林生早晨， 早晨， 系，系，你今日你而家系揸紧车定系喺条街行紧定系点啊？ 我停紧埋，停咗一边噶啦，已经。 哦，咁啊好啦，咁我都安心啦。系啊，你系想喺晨光 Morning Call 上面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噶？ 最紧要就多谢我老婆陪咗我28年啦。咁今个礼拜日系我哋结，我同我太太结婚28周年纪念。 哇！礼拜日、哦、要庆祝咯噃。 所以咪要早啲打嚟咯。 系你嗰日使唔使翻工啊？同埋你太太使唔使翻工啊？ 唔使。我个女帮我安排好啊。 系。 我女指挥我咧，帮我安排。 哇，好犀利喎！林生识得揾到犀利嘅人士帮手、啊。 系咯。 女女有啲咩安排啊？ 两个情人一齐啊嘛。 系。咁佢有啲咩安排？讲唔讲得噶？定系你系一个惊喜嚟噶？ 讲得太太都知嘅，我哋会去大湾区一间读我都觉得几贵嘅酒店咯， 但系值得嘅， 值得，一定值得嘅。 系、嗯、啊，咁啊好啦，其实揾女女安排咧，我觉得呢个方法真系非常之好，因为我自己即系作为人哋丈夫啦，咁、 嗯、 但系好老实讲啊，有阵时自己太太中意啲咩咧？你系估唔到噶，即系你买咗啲嘢翻嚟俾佢，你发觉原来系佢唔啱用，可能个色唔啱啦，可能嗰件嘢本身已经佢觉得你咪鬼自己买啦。 咁你又假啲啦，色点会唔啱？ 系啊，人哋28年嘅婚姻， 人 色都拣唔到， 人哋唔会拣唔啱噶啦。 不过又咁，即系可能咧，始终喺拣礼物啊，又或者系即系啲心思嘢方面咧，如果有女女嘅帮手，又争好远嘅，系嘛？ 系啊，因为大家佢女仔都明白，我女都好大噶，其实唔系好大，即系出嚟做嘢就我女已经 系啦。 咦，咁呢个大湾区嘅纪念嘅日子，有冇佢份噶？定系你两个自己拍拖去啊？ 有啊，我哋三个一齐去， 哇，一家三口啊！咁唔怪之阿女女拣到啦， 系咯， 佢都一齐去玩埋一份啊嘛。 系啊，咁点解呢度讲开女女，一定要多谢我太太咯。 系， 佢俾个咁可爱嘅女女我，教得咁好。佢就因为呢廿几年都因为自己要抽，即系嘥时间摆落个女度。变咗就佢自己事业就差咗啲啦，但系都 OK 嘅，我觉得系啊。 系佢经营嘅唔系 啊，加埋呢啲好胜利都系， 系 自己嘢听就摆晒自己细路度噶啦。 哦，系啊，因为佢经营嘅系屋企嘛，唔系净系单纯佢自己嘅工作啊嘛。 系啊，呢样嘢就系吓，呢个真系一定要多谢佢嘅呢样嘢。 要锡阿太太多啲。 系啊，仲有就第二要多谢佢就系包容咗我28年啦，个不字啦就 系。你有啲咩成日都要人包容先？ 难玩咯， 难玩，成日躝街系咪？ 去踢波 吓？ 咁啊，其实我哋有啲朋友咧，真系好难得嘅，因为一啲有啲中学、小学同学咧，逢星期日咧，依家都到今年都踢咗几廿年足球，有啲快乐足球逢星期日。 系， 咁佢都投到咗20年噶啦，已经。 哇！ 咩啊？你哋嚟攞嚟踢波 嘅？系啊， 明我啦，咁咪就 呢、這个我明白嘅，因为我有阵时带仔仔星期六日咧出去比赛嘅，之后佢小学嘛，我都见到之前之后啊，好多波牛周围喺度踢波噶，你就其中一个。 系啊，我哋啲快乐足球同啲好朋友，就有啲小学同学、啲中学同学踢咗几十年啦，已经。 嗯， 其实都好难得嘅，可以 keep 到咁长嘅友谊。 系啊。啲正經運動嚟嘅，咁佢梗係會放你出去玩下啦。不過有陣時啲重要日子咧，都要自己 absent 一兩次踢波。 所以今個禮拜咪唔踢咯。 係啦，咁就叻仔啦。咁啊，所以你係諗準備咗隻歌俾太太。 冇錯。 係啊，有啲咩情深嘅説話想同老婆講啊？要嗌埋佢嘅名嘅喎，平時屋企點樣好 sweet 咁嗌佢。 最緊要就係聽阿陳奕迅著呢首歌最後嗰幾個歌詞咯。 嚇！ 若問世界誰無雙，會令昨天明天更閃麗。定是答你誰無雙。 好， 我感激只得你 ，Sandy， 多谢你。 哇，多谢老婆爱爱你得唔得噶？ 我会做得更好嘅，跟住我几廿年。 好，多谢你嘅电话，祝你继续幸福快乐。 多谢林生， 多谢晒你哋，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 好，拜拜。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恕我乱和倦， 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端，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是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伤，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既然大家喺1月18号嘅时间啦，咁今日星期四，咁都系一个星期咧开始攰嘅时候啦。咁所以就唔想大家咧太过操劳去到煮嘢食，因为人系咁噶啦。咁星期五嘅时候 mood 就翻嚟啦，星期四就系、是、今日咧都要加油啊，捱埋佢， 捱埋佢啊， 冇错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准备一啲嘅材料咧，都系好简单，喺超级市场都会搵得到嘅、 嗯。 先要煲饭啦，咁煲咗饭之后咧，咁准备定备用得噶啦。咁另外。我咧亦都要准备定三文鱼，咁、嗯、三文鱼生 系 系啦，咁啊嗰个鱼生咧就买一嚿翻嚟咧就自己切嘅，咁所以其实都好简单啦，听落去 系咯。 咁到底点整咧？咁我哋今日主力咧就系整呢个三文鱼嘅鱼当饭 哦， 咁系好容易整啊。咁你就将啲三文鱼咧就切成一粒粒先， 系 咁。如果你发觉有刺有骨嘅话咧，咁啊自己攞个钳咧就钳走佢啦吓。咁、 嗯、 通常而家超级市场咧，佢哋都好好奇，因为佢哋会将嗰啲骨同埋刺咧就尽量搣走佢嘅。咁、 嗯、 但系有阵时都有啲漏网之鱼。 系啦，咁我哋就将佢呢只掹走埋佢。好啦，咁你就准备定个三文鱼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切成一粒粒啦。咁切咗一粒粒之后，就咁加落个饭嗰度就冇乜味嘅。咁、哦、所以我哋就准备定一个 sauce， 一个嘅酱料。呢、這个酱料都非常之容易嘅啫。咁我哋只系将一啲嘅豉油啦，或者加啲味淋啦，然后你中意嘅话可以再加多少少 wasabi 喺入边嘅。咁、你就将佢整到佢浓郁少少。咁有啲朋友中意喺呢个时候亦都加麻油同埋芝麻落去，系、 哦、 啦，分别加麻油同埋芝麻，令到佢呢个酱咧嗰个味咧会香口啲嘅。 系 系啦，咁我自己咧其实亦都特别喜欢咧加多少少 wasabi 喺个酱入边。啊，虽然咧。有即係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如果佢哋係食呢個 wasabi 日式芥辣嘅話咧，就會分開一碟上嘅，就唔會撈埋嘅。咁但係今次由於我想將佢變成 mix 埋一個醬咧，咁所以另作別話啦。咁我就擺埋入去，然後咧就將佢搞。咁我自己其實心入邊有個夢想，呢個係夢想嚟㗎、一直我都未買，因為嫌佢貴。就係咩咧？就買啲真嘅wasabi 翻嚟，真嘅 wasabi、 哦。 然後咧呢、這個最好嘅服務就自己刨。哦、貴嘅係咩咧？係個刨，因為我有 見 係、哦、啊。因為我又自己衰啦，我唔想就咁攞個刨蘿蔔嗰啲刨啊、 哦！ 我有見過嗰啲真係刨 wasabi 嗰啲板咧，專係刨 wasabi 噶嚇，咁、一個植物就喺上面磨咁樣嘅，咁、那個 wasabi 磨出嚟嘅時候咧，係特別有咬口嘅。咁嗰啲一塊板細曬塊，譬如手掌咁快咧，其實差唔多成300蚊。 哇！ 係啊， 咁真係貴喎，一塊一塊 一塊板啫喎，咁 同埋淨係刨一樣嘢啫。係 啊，係啊，咁你嗰塊板咁貴，你又唔會捨得我嚟刨蘿蔔噶嘛？ 係啊。啊！磨蒜蓉 系啊，蒜蓉你夹就得啦，买嗰啲几廿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的而且确磨出嚟嘅时候嘅 wasabi 系有咬口好多嘅，咁呢个事实，咁、但我就冇啦，咁所以我都仲系用紧一啲简单啲嘅 wasabi， 譬如wasabi 膏啦，即系落去嗰啲啦，或者坊间有一啲好少少嘅 wasabi 嘅，咁如果唔系一般咧，都可以买啲。叫做 wasabi 粉開出嚟嗰啲 wasabi， 其實個味都幾香嘅，咁、但係就個口感就差啲啦。咁你就可以準備咗呢一個 sauce 之後啦，咁你就將嗰啲頭先切咗嘅三文魚一粒粒噶啦嘛，咁個醬就撈一撈佢，咁亦都有麻香啦，有 wasabi 少少嘅攻鼻嘅感覺啦。跟住你準備咗個飯之後，你就放上去啦，咁鋪佢鋪得好靚啦，中間咧。留翻一个小小嘅窿，咁你可以买一只嘅日式嘅蛋，亦都写到明系可以生食用嘅，咁、就打上去啦，系啦，咁你中意再花巧少少嘅，你就将个蛋黄同个蛋白分开，咁你净系要个蛋黄，咁、你食嘅时候咧就将嗰、那个三文鱼已经有酱汁啦，就再捞落去嗰个蛋黄汁入边，跟住、就夹埋啲饭一齐食，可以睇侧边咧就加多少少嘅紫菜，令到个味道更加强嘅，咁、所以呢个咁 好饿啦 吓，系啊， 又加少少鱼子变埋亲子档添啦， 系真系，食晒全家，咁、所以呢个咁简单、咁快整完嘅餸菜咧，今日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噶。 我的享乐时代。 嗱，呢个享乐时代咧就关我人生一个最大嘅兴趣事啦，就系呢个瞓觉啊。 哦， 咁话说咧，我就你大家都知咧，我一瞓觉咧，我好难叫得醒嘅。咁我平时翻晨光咧，我系校三个闹钟，每个即系我系三，我系一个实体闹钟啦，两部电话啦，每个电话入边咧校十个闹钟嘅。咁所以 total 咧，好忙啊。 系啦，我要系咁熄，其实我目的系等我系咁熄嘅时候咧，我就会醒啦。 系。 咁如是者咧，我觉得都 work work 地嘅。 你系咪每一个闹钟唔同响法噶？ 系，仲会你知苹果牌生果牌嗰个嘢咧，唉、哎、真系生果牌嗰个咧，个闹钟系特别吓人噶，即系佢即系拱醒你咧、哦，我系每次吓醒啦。咁、所以如果唔系翻晨光呢啲，一定唔可以迟到嘅咧。我平时咧系会教啲即舒服啲嘅铃声啦， 嚟识失声嗰啲咁样， 系啦，或者就唔会教咁多个啦 ，at least 就唔会三个嘅。咁、但系咧，我发现我嘅睡眠即都真系起唔到身啦，我翻唔到学啊，我都瞓到猪咁样啦。咁于是咧，我就上网睇到一个服务，就叫做有个人咧打电话嚟叫醒你嘅服务。咁就系上网去大陆嗰、那个网上嘅购物网站去。购买啦，咁样咧好有趣嘅，佢系咧每一个 time slot 有钱，即系分钱嘅，好似五点几到六点几咧系贵啲嘅，就好似要五蚊咁样啦，五蚊人仔咁样，咁、如果你系八点二到唔知几多点咧，又系几多钱？之后再晏啲又几多钱？ 咁时段唔同收费 系啦，越晏就越平啦，当然，因为佢早啲起身啊嘛，咁我咧就。 真係買咗啦、啊，我就俾咗唔知$4咁樣啦，就嗌咗呢一個嘅8:00叫醒我嘅服務。係、啊、咁樣咧，最慘係咩？佢要問我攞內地嘅手機，咁、啊、我冇啊嘛。咁、啊、就最後屘用咗嗰個通訊軟件、啊，內地專用嗰個通訊軟件打電話俾我啦。咁、啊、樣咧，佢個 description 就話，得啲評價就話啦，嗯。小姐姐嘅声音好温柔，好乜嘢噶咁样，咁我就谂啦，哦，其实我咪可以买男士叫醒嘅服务咧， 可以， 可以， 唔系、啊，我5:00都试过打我俾你，你要听电话先得噶， 系啦，所以我就完全系教到劲响咁样啦。啊原来男士高要加$10， 系 贵啲， 即系定制 我赚好过啦。呢个你俾人赚， 拖你咯。 反正我醒咗啦， 所以我用翻小姐姐嗰个嘅。佢、哦、打电话俾我， 唔好啦，你转男士，喂，足足磅，唔好两头磅。 唔系啊，点解我要用普通话咧？系因为我哋平时讲嘢系用广东话噶嘛。 唔紧要，我用广东话打，唔系用普通话打俾你。 你嗰啲真系吓亲吓亲人， 咁咪好啦， 咁咪一定醒。 系啦，咁咪吓死你。 几有用，系真系吓亲人。咁我就如是者咧，用，因为佢同我讲普通话我醒晒啊，因为我真要谂我要讲咩咧，咁我就话我、哦、真的很咩咧，好眼瞓喎，赢分咁样又唔啱，咁于是者咧， 你 真系醒咗， 抵啊 抵啊抵啊，大家可以试下。